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公众假期又是佛诞，又是国际家庭日，我是小张张。 希望大家今日咧开开心心，我是小睿。 我是精神奕奕，健健康康强，冇人敢我劲，我夜都要抢包山，抢两个包俾你哋食。 嗱，你话噶，你话噶， 诶，佢话唔使喎， 我要， 你记得攞俾我， 抢包山，整个平平安安， 系啊， 冇错啦， 三十。健健康康，今日犀利！我哋除咗三个之外，仲有袁富华先生稍后出现我哋嘅 华哥啊， 全城好家风啊，华哥 好嘢啊！ 第一次我仲我哋系风骚师打， 冇错。 想知道自己系边一类型嘅人，又或者想知道究竟应该要揾啲乜嘢人同你一齐拍下拖，再加上我哋应该要做啲乜嘢嘅工作，就要听听我哋嘅风骚师打解释， 冇错。早上十点十一分，一路到气温上嚟湿度55%，干燥的呢个星期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日间干燥炎热。听紧香港电台 Radio Two 第二台。 遥望太阳东向，刻意着给世上1000倍能量，请快乐的旅程，将那泪珠印象也掉进冰箱，放下原有立场，让冷。 早上可以一路听住呢一个收音机，一路咧做自己喜欢做嘅，又可以瞓一阵啦，或者听住收音机食下早餐，或者计划今日去长洲啊睇飘色，或者今晚睇抢爆山。 当时一个非常夏日啊，群星一齐合唱嘅呢首记唔记得咧？有冇人通知啊？客家婆今日咧，暂时可以放假一天啊，因为今日 冇搞错啊！ 客家婆通知大家，佢今日要去漂色，所以咧佢今日唔嚟啦， 漂咗 就花闭啦，咪扮客家婆咯， 即系企上 人哋嘅膊头度咯。 咁啊系嘅，客家婆娇小玲玲都得嘅。喂，即系其实大人真系大人企上真系比较难搞啊！通常咧细路仔扮到嗰啲各种嘅人物好得意啊，吓真系非常值得睇一次啊！系啊，冇错啦，好咪又一留意住阿袁富先教啲咩家传菜啦。喂，讲到食嘢咧，我想问大家，有阵时你会唔会去到一个位咧，就系呢样嘢食唔食得咧咁样做？因为咧，我嗰日咧就发现咧有一盒摆咗喺雪柜都几耐嘅， 几多年啊？ 唔系几多年系生果嚟嘅，嗰叫做而家第唔记得咗，好似系嗰啲黑色一粒粒嘅咧，细细粒。 黑色一粒粒，你唔知几多只？ 黑枣。 即系你打算讲啲咩俾我嚟知？ 咁咧就应该摆咗 豆豉。 即系好啦，你唔好当佢咩？总之咧盒里边 唔系 啊， 佢话乜嘢嘛？佢话 有部分已经烂咗啦，咁样剩低嘅看上外貌咧仲可以接受 咧？你想点啊？ 我即系嗰啲冇烂嗰啲，你觉得会唔会都系可以仲食咧？咁样 你送去化验所啦。 唔系你要听下淑女关注组咯，其实成日都已经讲噶啦，系嘛，就唔好以为啊，就话啊啲薯仔啊，好似有一半咧发芽，跟住佢批嗰就食得，其实唔得，里面嗰啲毒素就已经布满晒全只噶啦。 系啦，嗱，琴日有时咧都唔系话有冇细菌嘅问题，系你自己个感觉，即系接唔接受啦，舒唔舒服啦咁样。我见到一篇文章咧，咁个科学家咧，啲科学家唔知边类科学家啦，佢就同大家讲，就问大家问题，你觉得如果你饮紧嗰杯红酒跌咗只乌蝇，你会唔会饮或者鹰仲可 唔 可以饮咧？咁样样。 跌咗落去几耐咯？ 系 系啊，如果跌咗好耐嘅，咪浸一浸佢先咯。 浸死， 唔系好似我哋浸啲老鼠酒咁。 咦系 喎， 你又啱喎， 又唔见你死， 可能有功效咯。 你讲嗰啲，其实我成日谂，其实系咯，其实嗰啲都系污糟咁。 你好多时候你有冇发觉啊？唔知咩突然之间咧发现啊，原来嗰臭豆腐咧系因为咧整咗啲豆腐唔记得咗， 跌咗啲嘢落去啊嘛。 想跌啲落去嘅话，你实验性地唔好理佢，系咪啊？浸佢一阵嘅话，睇下死唔死得咯。 果然有創新嘅頭腦啊！ 我果然係 IMFG。 嗱，科學家就話啦，撇開呢一個感覺，因為有時咧係個感覺令你覺得唔飲得嘅。第一，紅酒咧佢係有唔知幾多個 percent 嘅 alcohol 啦，其實第一已經消毒咗。第二，就算消毒唔晒，咁蒼蠅嘅細菌，如果有細菌入到你嘅肚，你嘅肚咧有一定嘅嗰個叫做抗疫啦，或者係嗰啲咩，你都有消化一啲嘅細菌嘅能力噶嘛。不過你可能唔知道有冇咁強，係冇事嘅。不過當然啦，如果你個觀感或者你自己個感覺唔良好咧，咁就算啦。但其實佢話咧係冇事嘅。 問題嚟啦！即系乌蝇跌落去嘅时候系再生啊，定已经往生啦？ 跌落 去 我谂再生啩，再生嘅。咁佢 有一阵， 佢啲有唔开心嘅时候，佢都想饮下酒啊。 系， 你明嘛？ 借酒消愁。 系啊，梗系啦。 佢梗系有 酒入愁肠愁噶。 系啊， 一只醉酒嘅苍蝇。 应哥可怜啦，应哥。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跌落酒咧就得一个例子啦。但系以前我哋细个咧，你有冇试过一路食一路要泼乌蝇啊？即系，尤其是你喺露天嗰啲地方，哇！以前唔知点解咧，好多乌蝇啊，热天咧，基本上咧 有蚊啊，有总之有啲不明嘅飞行物体啦。 总之又系啊嘛，好多嗰啲，尤其是啲大排档啊，或者熟食档，即系多食物嗰啲地方，基本上啲乌蝇嬲完咪系照射，即系以前啊。阿宇都見過嗰啲光景啦，即係經歷過嗰啲，即係成日。我記得嗰時去東南亞嘅地方，譬如泰國咧，一路食咧，佢直揾兩個人喺側邊潑嗰啲烏蠅。 其實佢咪想趕你走啊？ 你有冇見過嘅就係譬如可能喺泰國嘅話，佢唔單止係有咁樣嘅。如果嗰啲熟食檔又或者係好多啲烏蠅嬲嘅地方，佢有一個自動嘅嘢嘅，唔係有一條嘢揈下揈下嘅，佢自己會 automatically 喺度啦，喺度揈一路揈嘅。咁我覺得真係 OK 噶，佢擺多幾個嘅話，啲烏蠅都唔係好敢去搞嘅，真係。 後來啲烏蠅都慣啦，又係。 係啊，笑佢咯。 後面你轉到邊度就嘈嘅， 傻仔。 我觉得而家真系几好，即系一般嚟讲，你几耐冇见乌蝇啊？即系我想， 哇，咁久 唔 见， 有， 一定有啦， 我住喺新界都会有。其实乌蝇有分几种嘅，有嗰啲我觉得佢几靓噶，你有冇留意过？ 大只绿色， 大只绿色冇错。啊，你真系知我讲乜嘢？我有时我会误以为佢系金丝猫。 唔系啊，我以为佢系 金丝猫都系咁样色噶， 秘密武器嚟噶。 系咪叫金丝猫啊？嗰只 即系喺山嗰度捉嗰啲， 山嗰度捉嗰啲， 但嗰啲好大只， 有嗰啲好大只下嘅，绿色嘅，好鬼靓嘅，我觉得。 未见过。 嗰啲咪叫金丝猫啊？ 我嗰啲金丝猫唔系嗰啲嚟。 我知你嗰啲系边啲？你嗰啲好大只。 唔记得啦，好耐啦。 你知大只定系细只噶？ 梗系大只啦， 有唔同嘅命名噶喎。我玩嗰只金丝猫， 我嚟打交嘅以前啲细路仔。 系啊，梗系打交啦。 有咩做啊？ 咪系咯， 自己都打啦。你打我，我打你， 打成一片。 喂，而家呢一代唔知咩叫用金丝猫打交，其实好似蜘蛛仔咁噶嘛。 系啊， 咁喺山度捉嘅， 喺山捉嘅，搵啲叶，有 系啊，自己要搵啲叶，跟住你要整个，系啊，要整个位俾佢喺嗰度住嘅。我哋以前嘅就话，如果再豪华啲嘅，你知唔知住喺边度啊？ 唔知。 火柴盒，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红烧起火柴， 你依家揾个火柴都难啊！ 系啊，冇错冇错。 跟住大家一见到，个咁嘅靓仔有火柴盒啊，跟住大家就攞嚟献宝啊，又攞咗嚟打斗啊！你咪话揾啲嘢撩下佢咁样系咪啊？我啲金丝猫好劲啊！你啲金丝猫，你过嚟听下。 喂，其实系咪 买蛇烂鳝？ 你啲金丝猫唔系好温柔噶， 唔喐嘅。唔喐噶，交几都唔喐。 咁点打交啊？ 咁细我已经玩噶啦，佢嗰啲唔打噶。 唔记得啦，几廿年前，我唔记得咪养佢咯。最主要就系养住佢啫嘛。 食咩？ 食咩啊？问你， 我都唔记得咗啦。我食咩？佢食咩？ 哇！呢个金丝猫真系特别啦，真系好犀利，好犀利。你嗰啲人，香港旧历史嘅另外一个另一范，写喺另外一边吓。 养金丝猫的日子，有冇养波斯猫？ 有冇养醉猫？ 都系丝猫，丝猫系列。 傻仔啊！不单傻咗， 几开心， 几开心啦！ 唔系咁点？ 梗系咁啦， 开心啊！开心啊！又唔开心嘅，又唔开心。 又开始加入系咪先？大家可能一路睇住风骚爆人。 节目《风骚浮人》啊，爱情毁现实，我想问你咧，你有冇听过咧？嗱，首先咁讲啦，将讲一种嘅可以话系病症之一，不过唔系笑人啊，即系纯粹。你有冇听嗰种叫钟情妄想啊？ 冇啊， 冇听过啊？钟情妄想，阿 U 你有冇听过啊？ 钟情妄想，系咪成日都会乱咁谂人哋会对自己爱上自己？好容易以为有人爱上自己， 犀利！ 我冇啊，人哋对我应该 有，我有 我睇得出啦。 我有，唔系我啊，系我有个女朋友啊。 真系， 我有一个女朋友，成日同我讲，佢就话咧，死咯，呢排好烦，我咩事啊？啊，边个边个又中意我？ 哇！ 吓，点解佢觉得中意你？我唔知点解咧，我觉得佢特别中意同我讲嘢咯。咁你就觉得人哋中意你啦？ 明啦，明啦，明啦，即系望下佢行过去， 冇 错， 望 到 你一眼，同你讲多句嘢，佢就话佢又中意我。 喂，但 系 原 来 呢一 样 嘢系妄想症之一嚟嘅， 绝对系。我同佢讲过嘅，我话其实你系咪你妄想啫？你谂多咗啊？系咪啊？其实你讲紧嗰个人嘅话，同个个女仔都多嘢讲嘅。 你叫你朋友听下梁咪咪嘅妄想症啊嘛？ 佢嗰个系妄想症。唔该，计网上情。 哎呀，原来网上情以为网上情，哎呀，我一路搞错， 系你搞错咗你网上情。其实有嗰个系你啊！ 哎呀，弊啦弊啦弊啦！ 直至今日都 解开个疑团啊！ 解开个疑团系你嘅问题。真系， 喂嗱，俗称咧叫桃花癫吓，咁样咧就 桃花癫啊！ 咁网上咧就话咧过嚟一个人，咁啊医生就判咗佢就叫钟情妄想幻想。你妄想啦，即系总之佢成日就觉得好似有啲 exactly， 佢就形容得好啱啦。任何人望佢一眼，任何人都讲两句，甚至可能嗰日咁啱冇位坐喺佢隔篱啫，咁佢就已经觉得啊，佢一定系中意我啦。其实呢一样嘢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因为你成日嘅情绪上上上落落，起起伏伏。 我唔知你好唔好，但系我觉得佢自己本人咧，佢系好开心嘅。 哦， 佢本人好开心，佢觉得自己好受欢迎。系啊，佢觉得自己好多人中意。其实我觉得佢冇问题噶，但系佢唔好烦佢身边嘅人，我觉得系 O K 噶。 但佢真系有冇拍拖噶？ 仲有嘅就妄想到去到乜嘢咧？个程度嘅就系话，佢甚至乎会自己去编一啲佢自己心里面谂嘅故仔，而嗰啲嘢嘅 which 系冇发生噶咯。你明啦？佢就会觉得啊，嗰个人佢锁定嘅，譬如可能阿小强，佢对我一定系有啲嘢啦。咁跟住佢就会下一次佢就会同我讲一啲嘢，就系有关于嘅就系阿小强几时几时乜乜乜乜做咗。佢讲到嘅就系话，周围有其他人喺度噶。咁但系当然你问翻嘅就系其实喂 Michael， 其实嗰日咧你同佢一齐咩咩嘅时候嘅话咧，佢有冇啲咩冇啲咁嘅事咯？我觉得佢咁就好恐怖啦。 嗯， 你明我讲咩嘛？即系佢虚构一啲情节，同埋佢虚构一啲佢曾经讲过嘅嘢，而 which is 就系在场嘅人嘅话系。 但我想 问 咧，你 唔知 你故事，即系你个应该系真呢个人物啦。 有 佢个外形咧。吸唔吸引噶？ 佢曾經係靚女過嘅，係啦。但係即係當年紀比較年長一啲嘅時候嘅話，你就會發覺嘅就係佢略嫌係有少少即係都走個樣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我會覺得好可能因為以前曾經靚過，真係有人追過，同埋嘅就係身邊嗰啲男士都唔差嘅。咁所以佢就係佢仍然係保留緊喺佢以前當年年輕嘅時候嗰個咁嘅狀態。咁所以佢就要。周圍同人哋講嘅就係我到嗰時我仲好受歡迎咯，我覺得係咁咯，係咪啊？你會唔會覺得係？我覺得你都有少少，其實我都想帶你去睇下醫生，你睇下得咗咩病？ 咁咧，跟住 我有少少， 我覺得佢好嚴重咯。 係 啊，所以我覺得咁樣真係要幫啊！ 你純粹自己喺屋企度開心嘅，我覺得冇乜問題嘅。 你 覺得人哋中意你，但係你周圍同人哋講，甚至乎你講到嗰個男士同你點點點點乜乜乜嘅話，咁就唔係咁好。 如果 嗰 個男士有家室咁就麻煩 啦。係啊，係啊，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只會越嚟越嚴重嘅啫，啱唔啱啊？因為佢越諗就會越多，越多嘅話就會越假，越假嘅話就會越離譜， 好亂， 所以其實係好恐怖嘅。我唔知佢到最後咩點咯，但係其實係咁樣嘅話，就會身邊啲朋友就會開始唔信佢講嘢，因為就會一向就會覺得嘅就一律就會覺得你講呢啲咁嘅嘢全部都係假嘅，根本就唔係咯。你明唔明啊？ 我明 啊。即係你聽得多，你覺得哇呢個又中意你，呢個中意呢個中意你咁樣。但佢自己好 happy 啊，嗯， 系嘅，即系如果佢如果唔影响任何嘅话就 OK 嘅， 佢对自己好有自信咯，咁样。 咁啊，跟医生讲咧，就原来呢一样嘢咧，多数咧系会点样？系春季特别会严重，即系嗰个病发。话春季系一个咧，即系动物繁衍嘅季节，除咗动物会发情咧，人类都会喺呢个时候容易 trigger 到有呢个叫桃花癫，即系钟情妄想嘅。 我唔觉得，我觉得系冬天。 吓翻你觉得冬天， 因为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又想唔揽，有好多啲好靓嘅季节都喺嗰只时候，啱啱啊，圣诞节啊，过年啊，你自己一个人只影形单，佢就会乱谂嘢啊。我唔觉得系春天，我觉得系冬天。不如我哋又做下呢个研究咯，好嘛？咁多咁样无谓嘅研究，俾我哋又研究一下。 系啦，我觉得夏天啊， 花痴关注组， 立夏啦而家。 你觉得咧？ 你覺得我覺得係無時無刻， 我都覺得 無刻 唔會有時間可以 stop 到佢。 佢到沙灘，哇！一雙一對，跟住有個男人問 kick 到佢啊！佢特登 kick 我。 講到尾嘅話，我覺得只不過係兩個字：寂寞。 嗯，同意啊。 系啊，男女寂寞都好危險。 多啲睇《風騷發人》啦，嚇就冇咁寂寞噶啦。好，十點半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表示，会遵守香港法庭嘅裁决，限制喺香港境内浏览32条同歌曲《愿明光》有关嘅被禁制片段连结，即时生效。YouTube 話對香港法庭的裁決感到失望，但會遵守禁令，同時將繼續考慮上訴的選項，以促進資訊流通。YouTube 又話禁制令會令人對香港政府鞏固數碼經濟以及重塑營商聲譽的努力產生懷疑。上訴庭日前裁定律政司司長就袁榮光的臨時禁制令上訴得席，批准有關的非政審禁制令。上訴庭接納行政機關的評估，認為單憑檢控明顯不足以處理嚴重的刑事問題，有迫切需要以禁制令協助維護國家安全，又指禁制令的範圍不比刑事法律寬廣，亦都已經顧及可能牽涉言論自由權利的關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修訂社工註冊條例，改組社工註冊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現時在社工申請或續牌時，有些個案在公眾人士眼中是較為偏離，例如有個案是曾經藏毒或販毒都可以獲得續牌。他說如果在註冊局很多委員都表示擔憂的情況下，仍然容許這些個案續牌，是否又需要平衡一些。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社工註冊局現時的組成是明顯有問題，指出這一任的社工註冊局沒有做到持續進修相關工作，連社工可以自願持續進修的平台都被取消，對整個社工專業發展沒有好處。他又說，社工註冊局的委員不應該只限於一個來源，希望增加多元均衡聲音，例如加入教授或社工界別受尊重的人物。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即日起在中国沿海省份全面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策。乘坐邮轮并经由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团，可以从天津、辽宁、大连、上海、江苏、连云港、浙江温州和舟山、福建厦门、山东青岛、广东广州和深圳、广西北海、海南海口和三亚共13个城市的邮轮口岸免办签证整团入境。旅游团需跟随同一艘邮轮前往下一个港口，直至本次邮轮出境，在中国境内停留不超过15日，活动范围是沿海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和北京市。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为了支持邮轮旅游发展，决定将大连、连云港、温州、舟山、广州、深圳、北海共7个邮轮口岸新增为中国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方便符合中国过境免签政策条件的外籍旅客乘坐邮轮过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佛诞啦，咁大家就放假唔使翻学嘅。不过今日呢一个喺日本嘅新闻咧就关于学生仔嘅。我想问你两位拍档咧，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喺学校翻学咧，如果要食晏昼啊，即系中间餐咧，系食啲咩噶？仲记唔记得噶？ 粟米肉粒饭 系啊， 系咪一碟碟头饭咁样？ 火腿煎蛋饭 都系最经典嘅。散煮豆腐饭而家冇噶啦。 散煮豆腐 系啊， 薯仔炆鸡饭。 系啊， 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嘅， 都系嗰啲 系啊，薯仔鸡翼，我最喜欢薯仔鸡翼。 餐蛋饭 啦，系靓正啊，一定冇死 嘅。系啊， 叉烧饭 系啊，亦都有啲学校咧系包嗰啲叫做啲餐车送嚟嘅，因为我有 我哋嗰年代就冇啦。 系啦，嗱，佢日本做咩咧？佢就 系 叫关注学生嘅午餐，咁啊做咗一样嘢，系将好耐以前爷爷嫲嫲个年代食啲乜嘢，到爸爸嗰个年代又食啲乜嘢，到而家食啲乜嘢，咁啊发觉而家呢一代咧，其实系多样化咗好多。 我一定噶啦， 以前咧就系得即系可能一碟饭， 系啊， 一杯茶啫， 系啊， 好简单咁样样啦。但系而家佢哋一定要饮牛奶， 系多样化咗好多。但系啲家长嘅个注意力又好奇怪，反而就话觉得而家唔系咁好啊，因为觉得食唔饱啊，即系嗰个份量太过轻。 家长成日都话唔好噶啦，又唔系你食， 但可能 搞到我懵懵地啦，而家 系啊，可能系咁话。但家长我永远都一定系嫌呢样嫌嗰样。 丰富又丰富，唔丰富又丰富。 肥又话我个 系啊，四个颜色又话点解冇五个颜色？五个颜色你又话咁多。 总有啲唔会嘢系嘛？ 系啊， 你一定有得盐嘅，如果你要盐 系 嘛？ 系啊，真系系啊，真系 咯。 我谂最紧要营养够，系咪？唔使食得太饱嘅，我觉得你上堂食得太饱咧，系好眼瞓。系跟住嗰堂咧就会 同埋喂钓鱼。啲细路仔多数食唔晒嘅，其实啲饭 其实系嘅， 系 真系嘅， 系啊，多数食唔晒。 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话，其实真系选择唔系咁多，同埋嘅就有时真系嘅曾经有讲过嘅，譬如可能系讲紧佢哋嗰啲晏昼或者朝头早，总之佢哋系佢喺学校食嘅嘢啦，其实系。 非常之冇营养，同埋嘅就系令到佢哋嘅注意力系不足嘅。 嗯。 是啊， 同意啊， 全部都是，因为其实好多嘢佢都是炸啦，因为细路仔唔知点解啊，嗬，就系中意食呢啲咁样嘅嘢噶 啦， 系啦，冇营养嘅，但系全部咧都系嗰啲即系脆卜卜啊，同埋嘅就系淀粉质好高，对唔住，就淀粉质好高嘅嘢，就会令到啲小朋友就点解我哋嗰阵时候，尤其是系夏天。食完饭之后嗰堂系最辛苦嘅， 系啊， 你有冇留意？ 多个都系咩人咩人？ 四个字：饭气攻心。 系啊， 大人 真系好辛苦。仲有嗰阵时我哋哦冇冷气噶嘛， 冇啊， 嗰啲吊扇咧，反最好瞓。 系啊， 嗰啲声咧吹到嗰啲纸， 所以咧你真系唔能够咩噶，唔可以话怪啲小朋友啦，系因为咧嗰啲嘢真系高蛋高呢一个淀粉质太犀利啦。 同埋而家啲小朋友咧好多都唔食饭啊，就系笃几串烧卖啊。 系 嗰啲啊，鱼蛋都食啊，悭翻啲钱啊， 营养系唔够嘅，真系唔够嘅。 一系就太多就变咗肥仔啦，系啊。 所以其实最好都系大饭咯， 冇 错。即系如果家长们系唔中意，咁点解唔大饭咧？系咪啊？即系等你自己带啲嘢，自己煮啲嘢，等佢带翻去食啦，系咪啊？咁咪 OK 咯。 又嫌麻烦咯，唔知啊。 咁咪系咯，咁咪系咯。又 嫌麻烦， 可能又 嫌学校啲嘢唔好。不过我哋曾经都有问过啲校长个嗬，佢哋都话嘅就 系 学生其实系唔。唔中意食学校提供嘅， 都唔中意， 中意自己出去食， 系啊， 因为自己出去食系好开心嘅， 梗系开心啦。 我谂你嗰时都系啦， 我梗系第一时间跑出去食啦， 系啊。 咁食乜嘢啊？ 我 跑出去食乜嘢？ 快餐 系咯， 快餐 食个鸡髀。 有钱啲咧，就去嗰啲餐厅叫一个 A 餐， 哇， 一 餐有咩食啊？ 学生餐有学生餐嘅， 一兜汤，但系嗰啲汤稀溜溜噶啦。 系啊，我知啊，水爷爷噶嘛。 水， 但系你好似觉得好圆， 好开心啊！ 好开心， 一碟饭，跟住整杯冻奶茶。 但你嗰个稀溜溜嗰个水有冇咩噶？有冇餐包啊？ 唔记得 有冇附送餐包啊？ 唔记得啦。 O K， 系啊，但系好水噶，但系唔知点解咧，因为成间餐厅都系啲学生仔啊，又 A 学校啊 ，B 学校咁逼下逼下，好开心。 仲闻到嗰阵即系汗味， 系啊， 系啊，跟住大家又可以见到生啲汗毛咁样，系嘛，正，我哋谂起都开心。你唔觉得呢啲好咩？ 我觉得好校园， 好柠檬茶咁 啊， 系咪？又或者好保安灵，嗰啲咧，哇，汗水， 我知啊， 嗰啲乜嘢啊，真系威正。 然後攞啲書啊咁樣， 係啊， 好正， 冇錯。跟住有個女同學行過，初初相見時頭 頭，好多啲小朋友嘅愛情故事。 哇！真係好浪漫。 鄭伊健行過， 係啊。咁有冇出街食飯嗰陣？你 有。係兩樣咯。頭先我所講嘅就係你喺學校嘅 canteen， 佢哋有啲包飯嘅，差唔多時候嘅話咧，就有一架嗰啲麵包車就車嚟，跟住你擺喺 canteen 嗰度。頭先我講嗰啲咯，係啊 ，Show me your love 啊嗰啲，同埋個就係頭先你讲嘅，譬如可能讲紧 煎蛋饭， 叉烧饭啊， 最受欢迎薯仔鸡翼， 薯仔 鸡饭，因为多汁， 系 啊，我通常我见到都系食呢啲嘅， 但系嗰啲汁又好核突嘅， 核突嘅，但系觉得核突嚟嘅话，你就觉得唔紧要啦。 我突然间记得有一日 啊，所以咩？ 我记得有一日啊，咁啊撞到沙头角有一个朋友啊，跟住话佢识你嘅，然后讲俾我听，你唔知喺边间中学嗰度读书嘅，我中学系个人名， 系啊。 系你系好笑，我唔记得咗阿庄，系啊，我 应该都系我哋， 系啊，你啲 friend 又 系啊，应该我哋姓李嘅，冇错，都系就系好开心嘅。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因为你换啊，咁啊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嘅，永远呢世都唔转噶，佢哋，但 系 佢平咯，同埋就你唔使行咯。有时夏天我哋你热咧，你觉得好辛苦噶嘛，尤其是女仔你知噶啦，我都唔知点解嗰阵时候可以就卅几度嘅话，但系都可以着件冷衫嘅。你有冇留意啊？ 系啊，冷背心，起码冷背心。 有冇留意啊？ 我知道， 系啦，你知道点解？系啦，冇错。 佢可能个身体有变化， 冇错，佢唔舒服啊！你明唔明啊？又唔中意俾人哋即系眼望望，咁通常都会系咁嘅。咁但系真系好热噶嘛，晏昼。咁你唯有就唔出街啦。咁所以佢就系喺canteen度食咯。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出去食嘅就哇系包罗万有，乜嘢都有得你食啊！吓上海面又有，先你讲嘅嗰啲高级嘅，系啊高级餐厅，但系低级。低级嘅嘢， 高中低级都有。 佢又话好似好高级嘅餐厅，但系低级嘅嘢食啊，马正。 嗰阵时我有一间有间餐厅真系啊，我哋考完试就会去嗰度食啊，因为嗰间真系高级啲嘅，即系贵啲嘅。 几多钱？ 跟住几多钱？系贵嘅意思系几多钱？你平时食几多钱咧？如果相比， 平时几蚊嘅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几蚊嘅，嗰间餐厅可能就系十蚊啊。 哦，好贵 啊，贵啊，咁但系好高。 豉油牛扒嗰啲系咪？ 系啊， 嗰阵时我夜晚食豉油牛扒都系七八蚊嘅咋。 所以你如果十蚊嗰啲好贵嘅。 另一间就嗰阵时好好巴闭嘅，叫红宝石。 系、嗯，哇、嗯，红宝石好巴闭， 好巴闭噶， 好贵噶，大佬。 近年都仲有， 唔够胆入去。 近年冇， 近年有一段日子冇，不过之前都仲有。 我记得佢一定系格仔餐台部， 冇错， 有啲假花嚟。 系啊，冇错，非常非常之法国嘅， 系 啊，因为嗰只系红色同埋白色嘅格仔，系咪先？哇，呢个好犀利， 系啊， 好似你果姐嗰个做嗰个盖。系一模一样 嘅，呢间餐厅都真系 系啊！但系出到食饭，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咯。 开心啊！ 其实你成班同学一齐嘻嘻哈哈，你拱下我，拱下你啊，咁样。 但系冇发觉，永远撞唔到老师去食晏嘅喎。 咦？系 有冇发觉？ 佢哋多数喺学校食噶啦， 好少见到嘅喎。 系啊，佢哋去边度食晏嘅咧？ 我谂其实应该系喺教员室， 系 系嘛？会唔会佢哋自己有道会？ 定打边炉啊？ 咁我哋得闲可以问下校长 啊，好啊， 做咩你去打边炉食？ 系啊，嗱，今日沈文堂劏咗条鱼，劏完之后咧，攞过嚟。 各位教师姐， 就要劏皖鱼。 那些年上学的日子真系太开心啦。Florida Keys. There's a place called Kokomo. That's where you wanna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a steel drum band. Down in Kokomo. Aruba, Jamaica, ooh, I wanna take you to Bermuda, Bahama. Come on, pretty mama, Key Largo, Montego.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经典重现之那些年爱过的电影情歌。八零年代曾经有呢套法国嘅电影叫做《La Boom》，讲述十三岁嘅女仔喺入一间新嘅学校嘅时候，发生好多新鲜嘅事，包括初恋。呢一套法国电影是苏菲玛素银幕的处女作，当年佢只是14岁啫。 呢套电影系1980年底推出之后，喺各地都大受欢迎，包括呢一首歌曲 ，Richard Anderson 嘅《Reality》，成为15个国家嘅排行榜冠军之作。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情歌来自呢套电影叫做《初吻》啊，苏菲玛素主持嘅，1980年一套法国嘅电影，唱歌品嘅就系 Richard Sanderson。听嘅就系《风骚浮人》，网上情之经典重现。那年爱过的电影歌曲。这套电影肯定是一套喜剧，一套成功的喜剧，就叫做《导师先生》。还记不记得戏里面 Dustin Hoffman 怎样用很多的心机去扮演一个女演员，而最后竟然成功？来自这一套 Mr. Tushy 有 Stephen Bishop 的 It Might Be You， 也是一首经典的情歌。等待再等待，爱情的来到终于等到，爱情在身边留低几耐 ？Stephen Bishop。 Time,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十五号国际家庭日， 家传菜， 家传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家传菜，家传爱，一啲家常菜可能会影响你一生，或者改变你嘅命运。如果你想知道我嘅家传菜系乜嘢，大家可以留意5月15号嘅风骚快活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传承好家风。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十五日 国际家庭日， 家传菜，家传爱， 家传菜，家传爱。我哋嘉宾就系 袁 富 华 先生。 好 坎坷嗰啲排中間嘅， 哎呀， 系， 又要做嘢，系咪又唔錫？ 几多个啊？屋企几多个？ 唔系，爸爸妈妈锡嘅， 系锡。 咁就好咯。 系啊，爸爸妈虽然佢哋冇读过书，我妈妈净系识写自己个名，爸爸就一个字都唔识，因为佢做苦力嘅， 系 我哋叫孤呢。咁但系佢哋好锡仔女， 系， 即系我爸爸系从来冇打过我嘅。 哦， 咁系因为你怪咋？ 唔系。而係就算硬曳都好，佢都唔會打 你。會有呢啲睇法， 唔會睇法。係 啊，係媽媽偶然會 打下啦。以前會㗎，以前 係啦， 係啊，藤條炆豬肉家常菜啊嘛。 今日好食喎，你今日打算講呢個 藤條炆豬肉？ 哇，講呢個真係有 加啲鹽，加啲醋，正啊！呢個菜 有冇啲豆豉揦揦佢？ 我真係試過俾阿哥輕輕咁打，大隻腳花曬，佢都唔知。跟住佢都覺得，哎呀，好 心痛， 因為以前穿膠花， 啊，係啊， 膠花嗰啲框咧，未穿嗰陣時， 鐵線嚟噶嘛，嗰啲應該係嘛， 嚇， 係啦，未嗰啲 即係膠包住是鐵線， 鐵線嚟， 好痛嘅。 其實佢輕輕咁 fit 下啫， 就一條棍嘅啦， 唔知道輕輕咁 fit 下，花曬啦只腳。 一個禮拜， 阿哥 fit 你啊， 係啊， 阿哥做咩 fit 你啊？即係玩。定系打交啊！即系真系兄弟之 间。如果唔想讲嘅，可以唔讲。 佢又唔想讲，佢眼神想讲， 自己唔知好傻咁样喺屋企玩火。 玩火啊！ 真 系啊！嗰阵时真系唔知噶，好清晰噶。嗰阵时你知嗰啲床咧有个帘啲布帘噶嘛？ 系啊，好危险。 咁我自己点一点唔知道，跟住去咗厕所，哇！原来出嚟 嘭嘭声。 好彩冇酿成大祸， 哇，好危险喎！ 跟住自己缩埋喺度喊啊，知道做错事啊，缩埋喺度喊。阿哥翻到嚟问我做咩喊啊，咁佢就我发火咁，你有冇搞？跟住佢我唔记得佢讲咩，好混乱啦，已经就，哎，你傻仔傻仔咁样 fit， 跟住我喊，我唔知，其实唔痛嘅，其实唔痛嘅，只不过 系 觉得系。咦， 系自己唔啱， 系咯，系自己唔啱。 小朋友听到啊，唔好学啊， 千祈唔好，千祸唔好，系啊系啊，少少错唔可以变成好大祸。 系啊，即系我成世人都好够运，我谂呢次系呢一次系好够运咯，冇酿成大祸。 OK， 系。 好啦，我哋讲翻家常菜。家常菜好得意，因为原来你系要照顾你嗰啲细佬妹。 哦，系啊系啊，因为嗰个年代，我谂有翻上一年纪都应该知道 啦。系噶，大个就照顾细个， 大接 就 收细嘛， 系啊。 爸妈其实唔系，都其实都唔系好识照。 照顧，因為佢哋 都冇時間照顧咯。其實因為都要翻工啊嘛。 我爸爸都唔怕講，我爸爸做苦力嘅，即係孤立，每日都喺啲三個碼頭就托咯托咯，翻嚟就好攰嘅。媽媽就出去做清潔啦，兩個都唔識字，媽媽好啲。媽媽因為佢都算好彩，即係日字嘅時候呢，有啲日本人對佢都幾好，咁就教即係 寫字， 叫做有得睇下識字，咁就識得鬥木咁樣鬥到自己個簽名，咁就即係睇啲字都睇，咁出咗去做嘢，咁我哋下晝返下晝班 食啲咩呀咁。都系啲大嘅， 系咪煮定摆低俾你？ 唔系我唔煮啊，我煮啊。 哦 ，OK， 唔系妈妈煮定。 你几岁啊？嗰时候 应该十岁到咯。 哇，十岁最识煮咩？ 煲饭咯， 煲 饭煲饭 即蒸嘢啦，定系 蒸嘢啦？咁嚟嚟嗰啲叫做最好味，叫有味饭 啊！抌晒啲餸落去，系咪 啊？ 讲下味嚟。 瘦肉切片，跟住豉油豆粉糖捞咗佢。跟住就差唔多七八成嘅時候倒落去，冚埋個蓋，個電飯煲自己會 啊係係係，跟住就一煲， 打勻就一人一碗。 哇！哇 懶得你， 唔係啊，唔係懶嘅，淨係識啲嘢。 佢有醃嘅，冇醃就 仲有一樣嘢，同埋嗰陣時住七十二家房客咁嗰啲劏房，即係而家我哋叫劏房啦。咁個廚房共用嘅， 係啊係啊， 你邊夠高去開個爐啊？火水爐啊， 火水爐好多步驟 嘅。 係啊，所以其實係嘅話，多數都係蒸蒸嘢係嘛？咁你今日要介紹呢一個就好似係一個都係蒸。 係啊，蒸啊！我媽媽好叻嘅，每晚翻到嚟放咗工翻嚟，仲可以煮到四餸一湯，一咁緊張做咩？ 真係好犀利啊！同埋佢要佢， 你仲要霸咁多位去煮，你话七十二家房客， 同埋佢仲要翻工。 系 其实咧，点解系四餸一湯咧？滾湯湯渣已经系一个餸啦。 哦， 喺个电饭煲煮饭，蒸孖腊肠，蒸咸鱼，跟住再整一个榨菜蒸牛肉，或者我要介绍嘅，我等间先讲嗰个。都係，所以一定有一味蒸嘅。嗱，湯渣一個，炒一個菜，咁蒸埋一條臘腸同埋鹹魚，夾埋咪四個餸一個湯啊？係 嘅， 好食。 咁你淨係炒一個菜啫嘛，真係開爐嘅時候， 冇錯冇錯，快靚正。 咁你而家要介紹我哋一個嘅就係你覺得即係 家傳菜 嗰個家傳菜真係唔好得頂啊！就係令到我哋咁多姊妹咧都。喺度個個好攻心計咁樣候住呢，食到幾時先至裝第二碗飯。到你裝第二碗飯嘅時候，你就可以攬到嗰碟餸最後嘅連埋隻碟一齊撈埋你食。 敵不動我不動， 敵未動我先動。就嗰碟餸就係雞蛋、鹹蛋、蒸肉碎。咁啲肉碎係底嘅豬肉碎，咁啲鹹蛋同埋雞蛋呢就攪勻呢，啲鹹蛋黃都要剪碎呢，啲碎就鋪喺面度蒸，喺個電飯煲蓋電飯煲裏面有個餸，我唔識嘅餸架嗰啲咁嘅蒸嘅，咁你唔好理佢個賣相啦，一定出到嚟好似 撈 表面咁樣， 一定㗎，你 一 個 一定㗎， 係， 但係個味道真係冇得頂， 係啊， 使唔使拉啲熟油豉油啊？ 少少嘅 要，唔需要添， 唔需要添啊， 已經唔需要，淨係咁攞啲豉油， 咁但係咪冇味咯？你少少豉油都要㗎，佢 唔係有鹹蛋啊嘛， 啊係， 因為咧媽媽。剁咗嗰個肉餅嘅時候咧， 撈咗 加咗豆粉，加咗甜鹽鹽味， 咁啊係咁啊， 同埋加埋一樣嘢好不雅嘅，嗰個年代嗰時就話你搞嗰啲肉唔好食噶，係要剁嗰啲先食嘅，因為有啲砧板屎啊，係咪好不雅？ 我又冇聽過， 我都覺得 係嚇你冇聽過 砧板屎，我冇聽過砧板屎， 唔好扮喎。唔好扮喎， 刮底嗰啲嘛。 其實因為你自己講嘅砧板係一路累積㗎嘛， 好多嘢啊嘛，我明啊。 精華所在， 精係啊，咁樣去做，嗰個就叫即係佢哋成日都講叫 砧板 屎。 OK， 係啦，但係而家唔好啦嚇，即係 而家係啊，因為始終覺得。唔知點解嗰個年代我哋嘅腸胃可以抵受到一啲某一啲菌咯，即係通街玩咁嘅時候都會冇咁保護咯。 同埋而家啲人都唔用嗰啲千年砧板啦，好厚咧嗰啲係咪啊？即係成串 係啊係啊，圓形嗰啲 圓形嗰啲嘛，而家。 一个树，你睇到佢啲年轮噶， 系啊，用好耐都系嗰个砧板噶嘛，以前系啦。 好啦，其实如果系嘅话，我想问嗰个，如果系呢一个菜咧，俾你就系会觉得传承咗嘅，就系你屋企人有啲咩嘅嘢，即系感觉啊，或者系可以有啲可能系加分啦、啊。咁喺你哋嘅屋企里面，可能呢个菜带到你啲咩嘢？ 家訓就唔講得啦，因為正如頭先自己咁樣講，爸爸媽媽都唔識字，即係佢唔會有啲咩理論點樣去教細路，佢只可以身教咯。所以我爸爸從來冇打過我，好慈祥嘅一個爸爸。即係雖然你見佢一個粗人咁，但係佢一個好慈祥嘅人。只不過 咁多兄弟姊妹係咪就成日叫你哋就要大個嘅養細嘅，又或者係可能係即係養嘅就要輪住嚟。 所以呢樣嘢就係、是。爸爸媽媽去新教佢講，佢就唔會有啲道理講，佢就係好似頭先咁講，你好冷靜嘅，其實都好冷靜嘅。大都食過啦，俾個細食啦，搶乜嘢啫？搶到好開心咩？即係爭到好開心咩？ 但係搶到真係開心喎、啊， 其實係嘅。 你唔係啊？跟住係啊，個心係咁樣諗啊，但係咁啊，細佬唔開心，你開心咩？阿妹唔開心，你開心咩？等於你哋唔開心，爸爸媽媽都唔開心。 哇，咁樣講就好沉重 啦，冇新春啦。 最後尾講到去爸爸媽媽度， 係啊，佢哋真係 咁細個，你明咩？ 唔知點解嗰陣時係咁樣，係咁樣嘅，會唔知係因為佢沉氣定乜嘢咧？所以都覺得個心沉一沉嘅。因為我照顧開一個細佬一個妹，照顧佢哋兩個，咁好多時都係你食多啲啦，咁我已經煮啦，咁即係呢一樣嘢已經係 入咗心， 入咗心。咁你知中間嗰啲一定唔夠大哥嗰啲搶㗎， 係啊， 又是個二佬添啊。 嗯， 二佬嘅時候可能比大哥恰得多嘅時候，佢就恰翻 我。 咁 一級恰， 但係去到呢個情況，即係阿爸爸媽媽喺度嘅時候，咁佢就會講：你好開心，你恰個細佬，細佬又冇搞你，咁做咩？佢又唔會話和顏悦色咁樣，即係嗰啲氹啊，如係即係好。好 honest， 好直接咁话俾你听。不过系噶，嗱，你惯咗做一个照顾者嘅角 色，因为你照顾系 啊，本来仔女系人哋照顾佢噶嘛，但系你要照顾你嘅细佬啊、细妹，咁慢慢你套入咗一个照顾者啊。我哋叫 caretaker。 都我估呢个系爸爸妈妈喺呢一件事上边咧，可以讲都系一啲加分咯，而系就系原来佢哋咁样谂。佢哋嘅做人處世就係咁樣去傳承 嗰種相處嘅態度。 相處，佢又唔會蝦媽媽，咁媽媽又唔會成日鬧個爸爸。 O K， 咁會唔會嘅就係你自己出嚟做嘢之後，你都唔中意爭嘢，係嘛？即係譬如你呢個係咯，我會比較，我係你會覺得我 即係你同我合作過，你都知啦。 冇錯，你唔會爭， 我冇爭嘅，即係有陣時好 排名不分先後咁咯。 係啊，好驚㗎！ 我覺得你係 好驚㗎，好驚人哋話。你做咩啊？做 咁扯 咁计较啊？咁计较，即系呢个可能就系晚晚食饭嘅时候得到嘅潜移默化嘅嘢咯。就系因为你哋问我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先至开始啊谂翻，原来系咁样噶。如果题外话讲多一样嘢咧，又其实同个家训同呢啲一样。即系细个你一定中意玩具噶啦。 系， 但系我。嗰陣時中意啲遙控車，見到係根本買唔起嘅屋企，冇可能買得起㗎。即係嗰個我好記得嗰個電單車係有個側邊有個座位嘅，咁嘅中環應該係喺而家娛樂行，應該係啦係啦，萬二咁上下啦。見到擺喺度，見到你根本買唔起，跟住傻傻小子心里边有一个谂法，我每日储五毫子， 终于储到一日， 就算有一日我会储到买到，个心一路谂紧行咗呢样嘢，咁就慢慢行翻到屋企，一齐行翻去撞到一啲街坊，咁啊问，华仔做咩咁佢，哦佢唔开心啫，佢知道见到玩具，佢又唔会扭买，佢唔开心啫，嗱。呢个就系一路教落嚟嘅时候，好知道自己喺边度，即系唔会哇咁样，你一定嗰我谂都系十一二岁嘅嗰阵，你一定唔会睇得到，所以我唔会去争，唔会去扭，我要买， 我会努力等， 我努力去，当然梗系冇实现到啦。 你而家买咯， 系咪储咗两日已经冇错？ 我好啲，三日， 真系啊， 我放弃， 唉，唔做啦。 即係我估係就係佢哋潛移默化去做。 嗯 ，OK。 不、嗯，當年係嘅，即係當呢個社會嘅物資唔係咁豐富嘅時候，我諗每一個小朋友咧，佢哋會更加懂得點去珍惜嗬。即係可以從你一個角度睇係咪先？如果有一日你有一個件玩具，你會好地珍惜，就唔同而家。而家咧喐啲又買新玩具啊，咁就冇咁珍惜啦。我自己覺得 係，同埋好多時嗰陣時係自己整嘅嘛啲玩具。 係啊，係啊， 係啊，製仲好玩啊！ 廢物利用嘅整。係、嗯、啊。如果有個 topic 講，我可能講呢啲好喎。 好 啊。 我想问咧，咁而家仲有冇即系得闲冇事走去蒸呢、這、一个肉饼？ 煮翻呢个 蒸面 啊！蒸面我知你有，即系嗰啲敷面 嘅 嘛，系咪 啊？唔系啊， 唔系啊！我讲嘅其实 有 时你会唔会食 翻？ 你去谂翻起即系以前嗰啲 回忆。 喂，你用嗰啲飯面嚟蒸嗰啲咧，你成间屋都好香噶。 系啊系啊， 会唔会因为咁样我会谂翻你以前啲嘢？ 翻去可能試下咯，因為而家我哋係我同太太啊模範夫妻。 哦， 哎呀， 唔係因為open kitchen 咧、嗯、就好少我真係咁大嘅煮飯。 我知我知， 即係連煮飯可能都係叮飯算，叮飯咁，但係都會煮餸嘅。我而家最中意食就係、是。都系蒸虾， 都系蒸，都系蒸， 蒸面系点 样？ 唔系蒸面，其实某一啲啲方便面嘅时候咧，你唔好落佢。 哦，我嚟蒸， 你系蒸佢，蒸佢嘅时候咧，你就唔使过水。 哦，唔系 啦，阿志再试下先。 我哋有机会，我 有机会试下先， 好似蒸餸咁样咯。即係你好似鑊咁隔水蒸佢咯，蒸淋佢咯，蒸淋佢，然後先至，因為佢走咗好多啲蠟質喺下邊，咁佢衍生咗，你就可以炒面又得，你幹湯又得，你唔用嗰啲湯包，你用自己一啲湯去做都得。 好， 唔好食咁多呢啲啊！ 好 啦， 得 真系好， 你 食 嗰个蒸肉， 系啦， 多谢晒， 多谢晒， 有机会再上嚟讲下啲其他不同嘅嘢，好嘛？同我哋分啦，多谢袁富华先生， 客家话都 好， 好，多谢晒， 拜 拜， 拜拜。 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令我以永不懂再。 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嗰、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啦，再上一啲半，听完呢一个嘅阿袁富华先生讲嘅家传菜翻嚟，由中医取食，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喺北京，国台办喺例行记者会回应大陆方面对赖清德喺五月二十号就职讲话涉两岸关系内容有何预判及将如何应对，发言人陈斌华指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岛内的主流民意，是顺应民意走和平发展的正道，抑或违逆民意走挑衅对抗的邪路，关乎广大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关乎台湾发展前途，关乎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地区新领导人必须严肃面对明确回答的问题。陈斌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大陆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表示，会遵守香港法庭的裁决，限制在香港境内浏览32条与歌曲《愿荣光》有关的被禁制片段连结，即时生效。 YouTube 说对香港法庭的裁决感到失望，但会遵守禁令，同时将继续考虑上诉的选项，以促进资讯流通。 YouTube 又说禁制令会令人对香港政府巩固数码经济以及重塑营商声誉的努力产生怀疑。上诉庭日前裁定律政司司长就袁荣光的临时禁制令，上诉得席批准有关的非正审禁制令。上诉庭接纳行政机关的评估，认为单凭检控明显不足以处理严重的刑事问题，有迫切需要以禁制令协助维护国家安全，又指禁制令的范围不比刑事法律宽广，亦都已经顾及可能牵涉言论自由权利的关注。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不少市民早上已经乘船到长洲感受气氛。在一间售卖平安包的店铺，门外大排长龙。有市民表示已经排队轮候一个小时，购买平安包取其平安的意头，希望风调雨顺、身体健康。亦都有内地来港读书的学生前嚟，话是首次到长洲参与节庆，会观看下昼的飘色巡游。 包店负责人表示，观察到人流较预期理想，不过他仍然估计生意按年有所下跌。他又说，往年会趁太平清照推出新口味的平安包，近一两年就将重点投放在文化教育工作，推出平安包工作坊，让旅客亲手制作平安包，同时了解背后故事。工作坊推出约七个月，已经接待超过10,000人，形容反应不错。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澳门的行程，一批警员早上已经在澳门工联总会大楼外驻守，电单车不可以在附近街道停泊。夏宝龙的车队在早上大约10点到达，他下车前向传媒等候的位置挥手。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龙等到场迎接。夏宝龙在贺一诚陪同下短暂停留在工联总会大楼门外，了解大楼重建及历史之后，与工会代表交流。出席交流的包括澳门中联办副主任严直善、澳门工联总会会长何雪卿、理事长李从政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青朗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的意外未清理，而家全线仍然封闭。青朗公路丁九桥段去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的交通意外在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清理了，现在只是一带车多。另外一种封路措施就是天后补弹，在西贡市中心有一些特别交通安排，包括部分的宜春街是会封闭，另外连春街和万年街是有改道措施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纵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早晨， 咁多位，本来我哋谂住咧就系话，即系喺屋企度守门口嘅钟成日咧，系咪啊？两集应该搞得掂啦。但点不知嘅就系有啲嘅就系、是，点啊？仲未到我出场？ 哎呀，唔系，真系好多款 啊！真系好多款，系啊！我都发觉我自己有时原来都唔系话，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就会见好多，但系而家我自己系会买嘅。 系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真系帮到手嘅。 系 啦，上个礼拜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同你啲可能系夜瞓啊，又或者中意去 barbecue 啊，系啦，即系去容易嘅，譬如可能我哋讲咗嘅就有呢个牛王解毒啦， 系， 即系解毒片啦，又埋呢个西瓜霜啦。好，今日出场嘅包括有， 都系同牛王有关啦。 又系牛王，点解咁红嘅？ 因为牛王咧系比较矜贵啲嘅药材，佢系、一个牛嘅里边嘅一个草结啊。牛王系牛草结， 哎呀，我真系唔知系咩嚟。 系啦， 即系乜嘢啊？ 即系其实嗰啲牛食草噶嘛，咁个草停咗喺个消化系统里边咧就。經過咗佢嘅膽汁，就形成咗一個好似膽石咁嘅原理啦。咁啊草結係啦，咁啊所以就為之叫做牛黃咯咁樣。 咁牛黃頭係咪咁嚟嘅？唔關事啊！ 嗱，咁我哋最出名好多人而家好經常用嘅咧，就一直叫做安宮牛 黃 丸。係啦，咁啊 好貴啊， 係好貴，一向以往都好貴。 係啊， 嗱有。當然啦，有唔同嘅公司去製作呢、這、一個安宮牛黃丸，咁、都有嘅。咁啊平嘅可能係幾百蚊，貴嘅可能成千蚊。咁當然啦，當然就我哋好理解一啲原理，就係話有某一啲嘅牌子，佢喺香港地已經用咗一段好長嘅時間，而咧好多醫師喺個治療嘅過程，喺一啲嚴重嘅疾病、急性嘅疾病咧，佢一用咗出嚟嘅效益咧係理想嘅。咁所以先至多人去買，所以就變成有機會出現一啲價錢咧就係咁升啦咁樣。咁當然啦，就個藥本身嘅價同真係售價係爭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咁但係啦，就呢一啲丸咧，又嗰句嘅貴，佢又有啲貴得值。點解有啲同樣地同樣係呢一隻藥名，但係第二啲可能唔係太出名嘅牌子，佢可能賣平好多添。但係 點解咧？ 因為佢唔多人買嘛。咁所以佢咪平啲咯，多人搶啊嘛，咁佢咪會高啲咯個價錢。 我仲以為同佢個材料有關添，可能 呢一個當然就好衡量咧，就可能材料都係同一條古方，但只不過佢嘅精煉製作個經驗啊，或者嗰個應用後嗱，好簡單，個個都係用呢個牌子，用咗出嚟咧都好明顯良好。咁大家又好少用嗰個牌子，唔知道用出嚟嘅效果又如何咧？可能就算嘅嘢係一樣嘅，但係佢。不如索性用啫，多人用啲有經驗啲嗰種啦。 感覺上覺得有信心， 因為呢啲藥咧就唔係保健，呢一啲藥係救 命噶嘛。 咁佢喺個救命嘅立場咧，一定係要用一個叫做有一定嘅成效。所以就算乎醫師，可能佢建議啲病人。你要買呢一隻藥喺屋企擺喺度咧，就係鎮宅嘅，守門口有咩突發性事要用。雖然呢啲藥係唔平，但係咧都唔好擔心就。买一个喺屋企咧，就起码有咩突发性嘅时候，你想扑出去买啊，都未必买得到，咁就买定先咯。 嗱，早上问题就嚟啦。嗱，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知道药佢都有一个嘅就系、是、药性嗰只 expiry date 系啦。 冇错。 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紧呢一啲嘅就系话，其实唔知道几时用得到个，或者呢一最好就呢一世都用唔到啦。咁我摆喺度嘅话，咁我应该点算啊？ 嗱，呢啲我哋 雪住佢定系咩咧？ 当然啦，我而家讲嘅就分别咗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咧就系嗰个卫生署所定立嘅一个中成药嘅一个限期嘅标准。咁佢个定义出嚟嘅原因就系希望保障到呢只药嗰个功能系一个时间里边咧，就一定系做到良好效果。 冇错。 咁但系系咪代表嗰个药过咗嗰个期就等同于嗰个药就完全失效去到零咧？即系琴日同今日，琴日都未过期，今日一过期就即刻零咗咧？ 就要等啦。 哎呀，十二点前赶住。 但系佢希望就保障住喺，譬如话呢粒丸呢两年里边就一定系保质期，两年以外咁佢保唔保到质咧？佢唔敢保证啊。咁所以佢当然就要唔建议买过期药啦。咁但系若然又用一个谂法啦，如果我哋见到安宫牛黄丸以往最原始嘅时候咧，系 锦盒包装，就立苑蜂厂，系啦。咁佢点解要用呢一种咧？第一感觉系矜贵， 好似嗰啲白凤丸咁啊。 咁啊，但系佢立苑点解要用立苑去包咧？系咪嗱？其他丸你又唔整银桥散去搵个立苑蜂厂咧？因为呢啲药本身就唔系货你经常用，佢根本就系要用个立丸去封藏，就系、是、因为嗰啲药本来有啲药性咧，嗰、那个穿透通窍嘅力好强。咁、 哦、 如果冇一个好好嘅蜂蜜包装咧，佢好容易咧就会走咗啲药气。而加上呢一粒丸咧，又唔系长，即系日日当系保健，个个月当系保健咁用嘅。咁所以你可能真系随时一摆上三五七年噶喎，喺嗰、 啊、 个年代系噶，冇错。咁、所以就系佢先用呢个咁样嘅设计。咁、嗱、如果你问到我嗱，我以前有啲老人家买落咗啲。安宫牛黄丸、但是大家都是摆到即是需要使用嘅啫。但是可能呢嗱做法是咁样啦。两年过咗期喎、咁你又见到过咗期嘅药又好似又担心唔知食好唔食好。 又唔舍得 救命。 係啦又唔舍得。 但是佢又嗰粒药丸可能成千蚊嘅。 係呀、 但是呢就摆咗喺度两年咁心理平衡啲咪除返24个月每个月嘅咁咪50蚊囉咁样咪啱啱好。即係 咁我意思我等唔等啊。係 啦 定个月摆越好。 我建议得佢继续摆。咁我当呢我同啲学生有时讲笑啦。呢粒呢係2020版嘅。咁摆一粒喺度。咁保咗你两年啦冇事。咁你2022咧又买一粒，咁、又保住你去到2024啦。咁2024又买一粒，咁你即系可能储齐一套噶啦。 哇， 保险咁 可以换四个印花。 咁嗱，唔系当然啦。点样去确定嗰样嘢系有冇用？我可以好肯定，如果嗰粒丸有你剥开个壳嘅时候，仲感觉到佢有啲药嘅气味渗透出嚟嘅话，而佢又冇发毛，又冇话好似变咗干燥、好干硬，佢本来系有少少好似湿湿地咁样嘅感觉，咁其实即系仲 keep 得到，可以基本上理论咧就可以用嘅。咁当然啦，即系睇下啦。如果你都系我对于所谓呢一啲少少期限嘅问题，因为期限喺以前古代系冇。期限嘅 系啊， 咁所以即系期限，我哋嗱调翻转啦。而家有个有期限嘅中药，佢入咗落个胶囊，佢系粉嚟嘅，未过期噶。但系嗰个包装外边各方面唔好，你当一拧嗰个胶囊倒翻啲药粉出嚟，佢变咗粒色仔咁样出嚟嘅，咁、你就知道佢受潮就唔好要啦，系咪？即系你就算唔过期啊，你都冇理由食落肚噶嘛。咁所以期只不过系一个定义，系啦。咁但系个功效咧系一样有嘅。 要摆喺啲咩地方啊？都系嗰啲比较 通常都系阴凉啲，唔好晒嘅地方， 唔使雪住佢。 最紧要咧，你容易攞得到嘅，系啦。咁当然啦，又唔好俾细路仔容易摸到啦。 我以前屋企人咧系。摆喺夹萬嘅 吓，你讲真噶？ 讲真噶，因为其实当然唔想用，但系个问题系惊细路仔，系啊，以为系糖啊， 冇 错 啦，即系要摆得好啲，就唔好俾细路仔攞到啫。 好 贵 啊，真 系 好贵噶。 咁啊，但系啦，佢当然啦，虽然佢价钱唔平，咁但系如果可以真系帮到救得到命。咁啊，嗰個一千幾百又如何啊？ 咪 係咯，咁但係我哋就唔建議嗱，我哋聽太多咧，就係話會用咗呢一種嘅丸去預防一啲中風病症，咁亦都變成咗咧，好似格式化規律地每一個月就食一粒喎咁樣嘅做法。嗱，其實咧，其實好多有啲唔同嘅宣傳渠道都介紹過。当然一个有中风病症的时候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去对症去帮他通络开窍这个讲法呢是绝对有效的。但是如果个人是有火热实症面红耳赤牙关紧闭血压升高个人有一些神昏尖语胡言乱语的现象情况发高烧是可以用的。但是同样地亦都可能有一些是面色苍白手冰脚软手冰脚冷个人呢好似四肢撒软无力虚脱呢一种嘅现象嘅中风现象嘅话佢就唔适合食嘅。咁嗰啲就要用另外一种中成药叫做苏合香丸。佢係帮助有药性係温性有帮佢芳香有开窍去通络。 安宫牛黄丸佢系清热嘅， 系 对于有热症状嘅中风症状嘅人士咪啱咯， 就适合。 但系如果嗰个人已经手冰脚冷软凉凉嘅，你又用咗啲寒凉嘅药去俾佢食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佢个身体个血压啊，或者嗰个心率啊，各方面都会唔会再变差啲咧？即系你想帮佢，可能就变咗害佢。所以咧，我哋就要分清楚。安宫牛黄丸，你准备喺屋企爱嚟作一个镇宅啊，摆定喺度有爱嚟必要时之需，冇所谓。但系你要真系需要去使用嗰刹那咧，都最好系确定佢系咪有冇呢一种热火热嘅症状。如果有嘅，面红耳赤，手脚发滚，咁基本上咧就可以即系用呢一个方向系冇问题嘅。如果唔系，你觉得唔对劲，系啦，咁你最好咧真系唔好乱用住，因为嗱，坦白讲你。好多时候现代嘅科技你随时三条狗你即刻送医院、西医都一样可以帮到呢个病人去稳定住个病情嘅。咁中医嘅嘢就最怕你一间食错咗药或者你一间突然间食咗某一啲药佢西医可能想用佢嘅西药去帮佢嘅话到时佢会有机会唔啱使咁咪好矛盾囉。咁所以呢如果当时唔係有中医师在场即时咁样去用咧，亦都仲会有一啲其他矛盾嘅，因为佢个人系一个晕咗啊，咁你点样去吞烟去食药咧？啊，会唔会有机会系可能落错格咧？啊，啃亲咧？呢啲都系一个问题，所以最好就算安宫牛黄丸用啊，医师去用咧，通常都系哦，我而家收到个病人嘅电话，佢咧就中咗风，入咗医院，而家咧就喺医院咧就稳定咗个阶段，可能过咗两个礼拜啦。咁然之后医师咧就有机会去上门去帮佢把咗脉，了解咗，觉得佢而家啲热嘅症状仲未清，啲痰仲困住，咁我哋喺嗰阵时。再去用呢一個安宮牛黃丸，仲有效嘅。 即係其實取 Sir 所講嘅嗰樣嘢嘅就係話，唔係嗰個病人佢中風嘅時候，亦都唔清楚究竟佢而家個狀況係點嘅時候嘅話咧，就自己立亂用呢一個嘅安宮牛黃丸嚇。 冇錯啦， 係啦，呢樣嘢係好緊要啊嚇！大家一定有啲咩事嘅時候就要問咗醫生先。 你哋可以自己容易啲去用咧，唔好講到中風。而家我高熱不退，但係我又揾唔到醫生睇，我有粒安宮牛黃丸喺度。 哦， 咁我就唔怕啦，因为佢冇嘢，佢发烧啊嘛，咁咪当时佢有清热啊嘛，佢化痰啊嘛，就可以帮佢咁样去用啦。即系佢有火热症状嚟得急旺嘅。嗱，我哋之前讲过有牛黄解毒片，我又讲过有银桥散。咁点解我唔食银桥散咧？医师点解食安宫咧？嗱，呢个就系讲紧嗰个热个程度喺个浅层，定系入到去深层？咁我點知道呢個人叫深層咧？佢就出現到一個神志不清、神分沾。 頭先你咁樣講係咪？ 冇錯啦， 咁講嘢啦， 冇錯啦。如果你平時有少少熱氣啫，你冇理由咁貴，你要用到安宮牛黃，根本都唔到位。一個係清入邊困住裏邊嗰啲火，一個係清面門口嗰啲熱。咁所以我哋安宮牛黃丸，你要用得佢嘅時候。有神志異常、神分沾雨，呢個係最理想嘅。嗱、有一次有個病人，即係應該話嚟查詢嘅人士，佢就講佢有個女婿，佢就唔知做乜呢兩日咧，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咁樣，神志異常。係啊， 係咪應該睇你定係睇第二啲？ 佢其實嚟我哋鋪頭係嚟做按摩保健，跟住啊見到醫師喺度問兩句咯。咁佢又突然間神志異常，咁我話咩意思啊？佢話。我个女佢又唔认得，我系外母佢又唔认得，咁啊翻到屋企咧，仲喺度胡言乱语，系咁讲粗口闹人。咁我话，咁佢话佢个女婿本来咧系一个乖乖仔嚟嘅，一句粗口都唔讲。咁佢话医师，咁究竟我而家应该点做？我话而家你应该报警啦。我话你打三条狗，即刻捉咗去医院。我话佢肯定系发紧高烧。咁跟住佢话系咪真噶？我话你如果唔尝试，我唔知佢一阵会唔会攞把刀剁你啊？都唔知发生咩事。 已经发烧发到咁， 因为佢已 经 系异常啊嘛， 控制。 咁最终咧，第二日我嗱，但系你仲可以， 第二啊， 我话你可以试一个方法，你就买一粒安宫牛黄丸，因为你呢个情况系有神志异常、神分沾雨，我话你可以俾佢食嘅。好啦，咁后来啦，咁佢就收到我消息，第二日咧佢就再打电话俾我，佢话医师，其实咧我琴日就即刻翻去打咗三条狗，就带咗佢去咗医院，但系医生发现佢发高烧， 不過呢就找不出呢個燒的原因在哪 裡， 咁所以呢都是觀察咯。咁觀察的過程下呢又冇咩差啊，但係呢佢又靜啲，但係都係唔認得人，仲係有呢個現象。咁佢話我又咁啱呢見到有第二個女婿嚟探病。探病嘅時候，佢又唔知道聽過邊個人講咧，就買咗粒安宮牛黃丸嚟。佢話俾唔俾得佢食咧？醫師，我琴日都叫你俾佢食啦，咁樣。 係喎， 佢哋都唔記得。 係啦，咁佢話：哎呀，冇唔記得去買咁樣。咁啊，而家女婿拎咗嚟啦，俾唔俾佢好咧？我俾，我話俾。我話因為我同我透過評估，我係以我嘅立場下，我建議你去用啦，咁樣冇事。咁我話你首先咧就用半粒。唔好话一次嘅粒，因为真实我都冇真正去把个脉，即系听到佢呢个症状急，所以我哋就用一个急嘅对应方法啫。咁啊食咗半粒，跟住我话如果三个钟头里边冇乜特别感觉到个身体有咩不适，嗰半粒食埋佢啦咁样。咁我话你有咩再电话联络啦。好啦，到第跟住另外一日嘅上昼，佢又打电话嚟啦。喂，医师啊，我女婿出咗院啦。 哇！但系点解你头先整埋个咪先？ 佢唔系佢出咗院啦。我话出咗院，我话点样嘅程序咧？佢琴日食完个粒丸，咪照食咯，咪食咗半粒又半粒啊嘛。今朝早起身，其实佢已经将嗰啲烧咧退晒啦。 哇！ 咁啊，个人一退咗烧之后咧，个人就醒翻 啦。 一醒翻，好，点解会喺医院咧？ 哇！ 直情系前边嗰三日嗰啲 片 段全部断晒。 哇！ 咁但系西医个当时又冇揾到佢有咩原因，咁你又烧就退咗啦。而家人就正常翻啦，我 check 又 check 唔到啲咩事，咁啊跟住就出院咯。咁佢话咁有冇啲咩特别？我话冇特别，只不过要饮多啲水，食多啲菜，唔好再食咁多煎炒醋嘢啊。咁啊个人早啲休息，补充翻足够嘅水分，令到个身体平息咗啲热同埋啲火，咁啲血唔会咁黏浓。嗱，中医角度呢一啲嘅病症咧，就叫做痰热。扰心，咁痰热边度揾啲痰去扰住个心咧？其实嗰啲血啊，个人热得滞，啲血好结，冇错啦，啲血好结，咁个心泵啲血就唔系净系泵喺啲手脚噶嘛，佢泵上个脑嘛，咁热嘅时候啲血就行得快，啲血又结，但系又塞车，咁啊谷住好异常，咁个脑咧就会出现啲神志不清嘅 反应。冇血啦，冇血啦。 举个比喻啊，如果而家你饮好多威士忌。布蘭地，咁你嗰啲酒精係咪會令到嗰個水分離散流失啦？啲、 啊、 血又會行得急旺啦。咁、那個人初頭飲兩啖嘅時候就冇 shot 啦，但係飲多兩支嘅時候咧，就開始 神志不清咯。 係啦、啊，會有 一樣 其實個原理冇錯啦、啊，就因為酒精嘅興奮性。 明白。嗱，點樣講都好嘅話咧，雖然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喺街度可以買到好多嘅中成藥啦、但係聽過我哋講咁多次之後嘅話、都可以清楚。每一样嘢都记住要问好医师先，唔好自己乱咁辨证，乱咁食啊！好啦，再次要多谢晒嘅就系徐 Sir， 系啦，唔好意思，仲有两位系未出场嘅，咁我哋睇下下个礼拜会唔会再揾啲中成药同大家再继续讲，唔该晒。 唔该晒。 如何才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尽头也都失去再去好。是软暴力，沉默里响起警报，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反觉不了，才是好。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 信任力，只争经已到手。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仿似缘尽，却问句在这当下，可不可你大时代上服到，想住一世延续优雅，死灰总有着火花、哦、谁共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吗？如未能厮守，让爱情千变万化。 慢性分手，我哋有 Clown 云浩影嘅呢个时候，个个快到中午12点啦。炎热嘅呢个星期三，29度嘅温，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天晴干燥，下昼天气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先听听12点新闻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风 show 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师打。 又到风骚师打的环节，欢迎两位。 介绍自己。 Hello， 我是风骚师打的 Queenie。 Hello， 我是风骚师打的 Rachel。 欢迎晒两位。 我是风骚 Uncle。 早晨，风骚 Uncle。 你是风骚挨打，你不是师打你。 好啦，想我问一问嘅就系 Queenie， 今日你做乜嘢啊？ 嗱，我就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录节目咧，就录得好开心啦，都太兴奋。录完之后我就自己去做 show 啦， 系啊， 咁就系可能就带住呢一种嘅兴奋咧，做做下嘅时候就太过兴奋，唔想踢到一个好似铁箱，跟住所以咧。 个铁箱裂咗啦， 系啊，我都戥个铁箱有啲唔好意思。咁但系好彩咧，就纯粹系踢到两只脚趾到啦，即系半只。 你好大力啊！ 脚趾尾好大力，因为嗰阵系全黑见唔到嘅，嗰阵系做紧 show 嘅时候，就全个墙都系黑掹掹咁样，见唔到，咁就踢到啦。咁就好彩冇骨裂，但系两只脚趾之间嘅骨咧就阔，系啦系啦，就阔咗。即系正常咧，可能好幼，即系可能系一个间尺咁薄嘅。但是我阔到好像一个 highlighter 咁阔， 对唔住，我唔应该笑。 咁而家应该点啊？ 都系等佢慢慢好翻，慢慢合翻埋，食止痛药、消炎药咁就得。但系冇大碍嘅，冇所谓嘅， 冇骨折嘅。 最紧要就系我依然可以坐喺度同大家做操。 但听到你好开心喎，你而家搭车。 好开心啊！啲人会主动，即系自动自觉咧，会俾个关爱坐坐。佢哋唔俾啊嘛，咁我就啤住，我啤到你俾我为止。 唔系，我同佢讲，我就话其实咧，你到时好翻嘅话，你都可以仍然继续系咁 样。系攞翻支拐杖， 几靓啊！你见到我， 佢嗰啲杖几靓喎，真 系 好 fashion 喎，全部 fashion 啊！ 即系你就算受伤咧，都要受伤得 fashion 啊，而家系型地伤，即系有型地伤啊嘛， 冇错。 但系 之前咧 ，G Dragon 整亲咧。佢好 fashion， 佢好翻继续拎，继续表现。 要啊，梗系要啦。 你可以行呢个路线， 佢都系啊， 呢 个 路 线咪就 系 咯。 不过点都好啦，即系要提大家咧，演出嘅时候啦，或者做 show 咩都好啦，都系留意呢啲咁嘅安全嘅。 系啊，即系大家记得要小 心 啦。 小 心 啲， 希望你早日康复。系啦，佢已经有啦，你唔好嚟有冇链佢痛脚，系咪？好啦，嗱，上个礼拜开始嘅话，大家要留意我哋嘅风骚师大咧，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十六型人格，我觉得咧非常之有趣味，同埋非常之好玩。嗱，上次咧都同我哋嘅听众同埋现场嘅咁多位哥哥姐姐咧，有玩过之后咧，已经得出咗自己嘅一个组合，啱唔啱？四个英文字。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多事咧，我翻屋企咧，又再就用阿 Rachel 咧，佢又 send 咗一个喺我哋嘅 group chat 里面咧，一个比较系再详细好多嘅 嗰个官方版嘅， 唔怪之得啦。玩完之后，原来同上次出嚟嘅嗰个答案嘅话系完全唔一样啊！ 系啊，有三个字 颠覆咗我上次。 我一样喎，一模一样。 你一样啊！所以我哋要再报一报嘅就话，即系究竟我哋咧而家真真正正 嘅 最 update 嘅，冇错嘅 MBTI 系乜嘢咯？好唔好？ 好 啦，我玩完之后嘅话咧，就由上次嗰个咧变咗系 INFP， 而且嘅就系后边嘅就系个 T 嚟嘅。 你上次好似系 ISTJ， 所以真系好唔同， 好唔同。上次我系同你一样。 是 啦，但系今次的效果嘅话咧，就系同 Autumn 哥哥一样，我同欣欣系一样嘅，系啊，其实我系欣欣嚟噶。好啦，到你啦，到你。 我系啊，佢哋记得我上次 记得， 我 记得啦。同我哋解读下点解 ENFJ 最后系 A for Apple。 咦，咁你都应该生活得几开心，因为 A 系比较即系 比较系落。 乐观啲嘅， 冇 咁敏感。 佢好开心噶， 好 开 心啊！ 我 见到你两个就挫住道气少少啦，尽量调节。 好啦，咁啊，谢 Michael 咧， 我唔记得我上次系咩？ 你系 INFJ 啊？但我今次有少改咗，就系 ISFJ。我唔知点解，系我唔知我系两次答问题有啲嘢出入咗，我唔知啊。 唔系，曾经同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话其实基本上你 系 可以系朝头早同埋夜晚黑 工，系啊系啊系啊， 正常嘅正常 正常嘅， 但 个 分别大唔大？想问啊，即系如果你上一次同我要，今次 ISFJ， 上次系 INFJ， 个大唔大？ 英文字唔同咗， 系啦系啦， 阵间我哋都会讲少少关于呢个第二个英文字母嘅一啲资讯，所以就可以一齐睇下，你有啲咩唔同啦？ 太好啦，好啦，如果就系每一个听紧我哋嘅风吹拍云嘅朋友嘅话，如果上个礼拜都有做过呢一个好快脆系咪四条问题，系啦，快速嘅一个就系简易版嘅一个就系十六型人格嘅一个 test 之后嘅话咧，今日咧就可以同大家解读一下究竟每个英文字母代表啲咩嘢咯噃， 好 紧张， 好啊，马上嚟开始， 第一。 来 吧 ，I 好咁 第一个字， 好 I 咧，其实咧就系代表英文字 introvert， 即系内向咁解， 即系好似我内向噶， 而系啦，而 E 咧就系 extrovert， 就系外向啦。咁究竟呢个 I 同 E 系讲紧啲咩咧？其实咧佢学术上咧系分别代表紧关注力，你系向外定内向啊？就系指一个人发泄同埋获得心理能量嘅方向，即系简单啲嚟讲咧。你怎样插电、你怎样觉得有 energy、就是你喜欢自己一个人定是同人相处有互动的时候你获得 energy、 是这里的有几个是 I 举手我是 I系啊， 最好 就 系 三个， 系咪意思即系话自己可以发电，自我发电就唔需要依靠人哋？ 系啦， 系啦。 你系 E 噶，阿小， 我 E 啊， 你同埋 Rachel 都系 E 噶， 我最中意 E。 系啦，你系点样？ 最中意阿 E， 你中意 E， 你中意阿 E 定系中意 E？ 点 样插电啊 ？Both， 同阿 E 插电， 边个 E 又或者系 E 得插电？插佢啲电， 互插。 咁啊，即系你哋系会中意嘅就系一班人。先至可以就得到嘅就係能量，即係如果佢哋攰嘅時候嘅話咧，就反而傾向於嘅就係同 一班 人去 玩， 你係咪？你係啊， 都可以啊， 真係噶。例如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我做完一個禮拜嘢之後， 你会想礼拜五晚哦去狂欢嘅，定系静静地咧？即系可能屋企煲下剧，或者一两个朋友倾下偈就算啦。 我系咯， 系啦，呢个就会比较系嗌 咯。 如果系哦，我要去饮嘢 嘅，出去嘅， 系要打边炉 啊，有咁多人，有咁多人最好。 落 club 啊！啲音乐板板声啊 ！club 咩嚟噶？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阿伯唔知点解，可唔可以解释？ 阿伯唔系咁叫，因为 阿伯用酷的士高， 阿伯用第二啲字眼。阿伯讲惯第二， 系嘛？识唔识？系啦，或者去拦住。 系喎，拉住， 我哋去威，去威， 走去狼啊， 狼， 有文歌嗰啲， 系啦。如果中意去威嗰啲咧，就通常都 E 啲嘅， 去 wet 嗰啲咧， 去 wet 啦 ，wet 冇错啦。佢哋唔識㗎，係啊，真係好辛苦喎。其實我哋大家用 我哋都 wet 㗎，我哋 係咪啊？即是話，如果係第一個英文字嘅話，就可以代表一係嘅就 I， 一係咧就係 E， 就可以睇表你係個傾向於係內向或者係外向嘅人啦。 好， 好咯，第二個英文字母啦。 好，咁第二個英文字母咧就係 either， 即係或即係得兩個選擇嘅啫，就一係就係 S， 一係就係 N。係。咁 S 係咩咧？S 咧就係講關於 sense 嘅 ，sense 嘅意思就係感覺啦，即係你做決定嘅時候咧，你係好憑感覺去做嘢嘅，或者唔係，或者唔一定係就係感覺，但係純粹係真係會好有規條咁樣，係會有係有靠即係靠嗰個實感啊，即係你係有曬一啲嘅。資料啊，你係好 sure 呢個咁樣做係啱嘅，一步一步嚟嘅，你係好即係你係會好識得整理，你好 organize 嘅。而 N 咧，佢個意思英文就係 intuition 啦，即係憑直覺嘅。即係譬如你面臨一個食飯嘅一個選擇，你想食豆腐火腩飯啦，定係你想食好啲嘅食 omakase 食廚師法版，你嗰下係唔會理究竟經濟效益係點啊，有冇錢啊，或者出 邊， 你就係會憑直覺。 我都 係 啊， 就食咗佢先 算。就食。 你食 lunch 你又計嗰啲卡路里咩？ 又或者又計下嘅就係話，哇咁貴唔食啦，唔會啦， 係即係多數一食 N 嗰啲咧，就多數都係。我想食奧馬卡石，就食奧馬卡石， 最緊要嗰陣中意， 係啦，即係好憑直覺，你想做就做， 就唔會又唔會分析一輪啦。 係會 會唔會今個月食多咗啊？又超 budget 啊？即係唔諗呢啲。 唔會理嘅，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逢係 N 嗰啲咧都係有錢人嚟㗎， 同埋會唔會肥啲？唔理好，直播室裏邊有邊個 N？N 舉手 ，N 舉手， 哇！你 N， 你 我 I N 啊嘛， 我係 N 喎， 佢係 S， 你係 S， 你 啊係 ，sorry， 我係我 S。 啦， 我記錯咗。 咁所以其實 搞埋我哋啲 N 人，傻 嘅。 所以你三位都除咗我同 Michael 之後，你全部都係 N 過。 你係 S， 我係 S 啊。 我以為你係 N 啊。 喂，所以要靠三位大家努力啲俾飯盒我哋兩個啦。係啊，真係 得啦，多謝。 我哋隨便俾飯盒，陣間你又嫌我哋嘅飯盒又冇營養啊，俾你做乜？ 有計數啦，係嘛？係 咯。 喂，幾好喎？ 係 啦，知道咗呢兩個之後嘅話，我哋去到就係第三個啦。系嘛？使唔使去到第三個？ 我哋但系我哋可以再深入下，講下第一二個。 喂，好啊， 因為其實咧係可以講到好深嘅。 係啊， 例如咧， 例如 好心急啊，因為 深入淺出。 係啊， 深入淺出。例如其實會話 I 嘅人咧係中意窄但係深啲嘅興趣咯，或者人際關係都係嘅，即係可能係少啲朋友，但係可以去到 deep 嘅， 好準啊！ 係啦 ，E 嘅人就係比較廣泛但係淺啲嘅興，包括興趣或者人際關係都可能係咯， 即係好多 friend， 但係個個都係好普通嘅 friend， 又唔好咁講， 所以都係 E 咯， 即係好哲學呢個問題，你好多 friend， 但係個個都唔 friend。 搞到我晕晕地， 例如兴趣都系咯，即系我系 E 嘅，我好中意好多运动咯， 但系样都唔精， 可以咁讲，即系 咁你检讨下啦，你唔好破坏 E 人， 唔系你自己都系 E 噶 喎，系啊， 你都系破坏咧， 即系 I 嘅人系好中意我系羽毛球就十年都系羽毛球咯，我净系羽毛球， 净系中意一样嘢， 系啦，我哋就可能啊羽毛球玩下，篮球又玩下， 系啊， 游下水，即系唔代表我哋唔好嘅，但系我哋会。嗰個聚焦係比較闊啊，因為我哋嘅吸引力咧係 你哋咪比較花心一啲啊？會唔會係啊？即係會比較容易啲花心。 講得好， 你自己講啊，係啊。 其實我係花心，但我唔可以代表 E 人。 點 解咧 ？Me too。 你係 E 開頭， 可能我個人花心啫。 唔係 E 人花心喎、 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玩呢個十六型人格咧，你真係要好對自己玩嘅時候嘅話咧，你要係好誠實， 係 即係好似頭先咁樣，你見到 Rachel 不斷咁樣咧，自己要褪口 嘅，係啊，好閃縮啊，啲眼神， 係咪啊？ 俾大家知道咗我花心，唔係我其實我興趣真係好多 嘅。其實唔係花心，可能比較負面嘅字眼，即係多樣化啲 興趣。係，我中意好多興趣咯、 啊啊 嗯。但同時間我都好羨慕有陣時 E 人咧， 點解 佢就係好似乜都識嘅時候咧，你有咩事你都可以揾佢幫手，即係佢亦都係好多才多藝，即係學 Rachel 講，佢係識好多運動嘅。咁、但係我可能係淨係精一樣嘢，咁比較上我可以 offer， 我可以提供嘅可能幫助或者咩，我比較相對係少嘅。 有啊， 同埋啲人咧，佢興趣咁多方面，所以佢識嘅人都會多過我哋咯。 係啦，佢人脈應該係好廣。 其實冇壞㗎，如果你係咁咧，你咪真係要識一個 E 人咯。即係如果 E 人 I A N 互補， 係啊，即係如果係一個 I 人嘅話，我就要識一個朋友，佢就係個 E 人，咁咪 OK 咯。 所以情侶咧係一個 I 搭一個 E 係 match 嘅。 哦 ，OK， 因為可以。 你唔好愛上我， 粒突粒突， 過電，你哋過緊電喎，點算啊？ 太遲啦，我控制唔到 啲電，呢度就係爆啦喎， 係喎， 因為例如 I 人係佢比較內向嘛，可能可以。透過 E 人帶佢睇佢睇唔到嘅世界。 世界 但係對唔住，又會唔會係譬如可能係 I 人嘅話，佢哋又會唔中意同 E 人拍拖咧？因為佢會覺得佢就成日都要一大班朋友啊， 跟住下個禮拜又話行山，再下禮拜你又話去唔知同啲同學去乜乜乜。係 咯，會唔會好難就啊？兩種咁嘅性格。 我自己嚟講咧，其實我身邊嘅朋友咧，其實一半 E 一半 I 嘅。 嗯。 只可以話我對住呢兩班人嘅時候，我嘅態度或者我嘅性格。有陣時會比較唔同嘅，即係我喺 I 嘅時候，我係會比較暢所欲言啲啊，即係好舒服啊。但係 E 嘅時候，我發現我係真係俾多少少能量先可以 match 翻大家 同嘢、 你咪又係即係隨風擺， 但又唔一定過。有陣時係都好睇我心情過。我嗰下我覺得幾值得擺呢個 energy 喎，我覺得係幾開心喎。 咁睇翻自己心情，嗰日嘅狀態。 小強，你明唔明？我對住你其實好辛苦。 我都係啊。 呢個結論真係嚟得好好嘅啫，係 咪啊？唔係呢個乜都真係，我都會講到好好啊。有時其實你會因為個人佢俾， 因為我哋太害怕， 冇錯。 你要咒我哋， 我要咒你咯。 但其實我哋都會咒噶，我哋對住 Iron 都唔會嚇親。 咪係咯， 有咩？我唔係好覺喎，風叔叔叔。 佢係風叔怪叔叔。 但我覺得嘅就係你，如果係你咒我，會唔會舒服過我咒你啊？即係如果我一個靜嘅人，我咒一個嘈啲嘅人，定係嘅就係會舒服啲嘅就係嗰個嘈嘅人嘅話，佢要靜翻啲咧？ 就我覺得我哋依就 I 會好， 會舒服啲。係 啊， 係 啊， 因為我哋。I 嘅時候都唔會話點樣咯，因為 係啦，你冇乜所謂嘛， 你哋可能會攰咯。 係啊，我哋要 beat 到啲 energy 嘅話咧，定係嘅就係你將啲 energy 降低少少啱啊嘛。 睿睿，我應承你，我會就你， 每人就少少啦。OK， 好，好啦。咁其實你可以再講多少少嘅，就係頭先我哋講咗嘅就有 I 啦，同埋有 S 啦。另外第二個就係 N 或者係 S 同 N 係啦。 其實 S 同 N 咧有一個網上咧好快嘅方法，即係嗰啲片咧話點樣分咧，就係當你去買車啦，一個 N 嘅人咧入到去咧就會睇下，呢架車。那個氛圍幾好喎，幾舒服喎， 就會中意。 個香味幾好喎， 個顏色唔錯。 個總之個感覺幾好啦。S 嘅人咧就實際好多嘅。哦，個匹數係幾多？個胎盤點樣？個 brake 點樣？哦， 好 嘅就買。S 嘅人咧 ，S 嘅人係實際啲嘅。 好攰啊！ 我唔係 啊， 其實我係。 你中唔中意砌家私嗰啲啊？即係例如可能 IKEA 買咗啲。 我麻麻地。 我懶砌。中間喎。 我係好中間嘅，其實我如果講，如果你用車啦，我係中意個樣就會，我唔會再計個匹數啊。好即坐幾多個人啊？ 但你好似好了解喎，你講嗰啲車嘅時候，我又話即係哇又。 佢唔單止車啊，女朋友都係啊，見到個樣。 講匹數。 係個樣。靓佢就中意啦， 万八咁呢个 匹数系我都系啦， 咩性能啊？ 咁嗰個其實，喂，如果你講緊靚嘅，你 S 或者係 N 嘅話，你都會啦。 係，所以有時係好 in between 嘅，即係中間跳下跳跳嚟跳去，睇下咩啦。 可能你係50%， 我間中都係一啲比較衝動嘅，某一方。 其實係好睇嗰個 situation， 即係好睇嗰個情況。嗰下好多時候你可能平時係偏向一個 S 人，咁但係去到一啲。即係 迷失境界， 係啦，呢啲 心愛嘅嘢， 係啦，你就可能會真係，即係會偏任性多少少咯。即好似 Ega 嗰只歌《理性與任性之間》，其實呢一隻歌就好 match 到講 S 同 N 嘅。 哦，好啦，咁其實當然我哋了解咗嘅就係頭兩個字母嘅話，究竟你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咁下一集嘅話，我哋會講埋嘅就係後面嘅嗰啲字母又代表啲咩嘢。但係我又想知道啦，可唔可以了解多少少嘅？譬如可能喺名人方面咧，有邊啲其實就係即係呢類型。嘅人咧咁樣 ，I 人咧其實做開魚圈呢個 有啊， 其實係 有 嘅。 名人啊嘛， 名人 哇， 我都算係咁樣 識講嘢，識講嘢。 OK， 多一個飯，多一個問題，係啊，多個飯，多個飯， 多個飯。 你要叉燒定係要？ 仲有杯凍飲， 要雞髀得唔得？ 得， 加10蚊嚟。 名人再話我哋有 I 人咧，即係譬如有啲係真係好出名嘅啦。佢哋雖然平時好少話會直接同人講，我係一個好內向嘅人，但係你一睇都睇得出。即係譬如 Bill Gates 啦，係啦 ，Bill Gates 啦，係周杰倫其實係一個幾 I 嘅人嘅，即係你見佢平時講嘢唔會話。 佢唔叻嘅，其實講嘢 係啦，佢比較靜啲嘅，都係用作品說話嗰啲 明星 嚟嘅。咁韓國嘅女歌手 IU 亦都係啦，係啦，我都會中意 IU 嘅。咁佢都係一個好典型嘅 I 人。而仲有一個演員就係 Anne Hathaway 啦，做好多電影啦，佢都其實係一個比較 I 人嘅。雖然佢平時望落去同人 social 啊，同人傾偈咧，好似好健談咁樣，但係佢平時係一個好中意自己喺屋企啊，慢慢 relax 休息嘅一個人嚟嘅。咁 E 人咧，哇，勁嘅呢人都。好劲嘅，刘嘉玲， 哇！ 点解你第一个唔讲我啊？ 名人喎， 系啦，个矛 啊！你系风骚叔叔啊嘛，我唔讲中间嗰个字啦，咁系啦， 你系斯斯叔叔 啊，叔叔 ，OK， 有刘嘉玲， 有刘嘉玲， 有韩国靓仔宋仲基啦， 系啦，其实刘嘉玲好依咯， 系啊， 系咪啊？你觉得佢好 social， 好识 take care 周围所有嘅人，好多朋友， 同埋会 feel 到佢系享受个 冇错，佢系开心 嘅， 调转我觉得梁朝伟就应该系 I 啦，系啦， 佢两个就好 match 啦。 即系你见到上网嗰啲相咧，好多时你见到啲合照咧，刘嘉玲多数都系揽住一班 friend 啊，或者人哋屋企食饭嗰啲咧， 讲得好， 佢系一个好 E 嘅人嚟。 系啊，冇错。 系啦，仲有啊，台湾嗰边啦，啊蔡依林亦都系一个 E 嘅人啦。 诶， 系啦，佢一个几 E 嘅人嚟噶，其实。 哦，我以为佢系 I 添。 我初头都以为佢系 I 嘅，但我见佢一啲嘅访问啊，同埋之后喺网上揾到啲资料，其实证实佢其实系一个几 E 嘅人嚟噶。系啊。 好，咁今日非常之丰富啊，学多好多嘢啦，咁多谢晒风骚师打，记住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嚟倾下偈，好唔好？嗱，唔好走住， 最后两个字 冇错，一阵间仲有片段人家， 犀利啊！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我是什么，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我是什么？是万 但细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我也会喜欢这个我。我很庆幸万物众生中磊落做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表示，会遵守香港法庭的裁决，限制在香港境内浏览32条与歌曲《愿荣光》有关的被禁制片段连结，即时生效。YouTube 话对香港法庭的裁决感到失望，但会遵守禁令，同时将继续考虑上诉的选项，以促进资讯流通。YouTube 又說，禁制令會令人對香港政府鞏固數碼經濟以及重塑營商聲譽的努力產生懷疑。上訴庭日前裁定律政司司長就袁榮光的臨時禁制令，上訴得席批准有關的非正審禁制令。上訴庭接納行政機關的評估，認為單憑檢控明顯不足以處理嚴重的刑事問題，有迫切需要以禁制令協助維護國家安全，又指禁制令的範圍不比刑事法律寬廣，亦都已經顧及可能牽涉言論自由權利的關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修订社工注册条例，改组社工注册局有迫切性。又话现时有啲个案曾经藏毒或贩毒，注册局好多委员都表示担忧嘅情况下，仍然获得续牌，喺公众人士眼中系较为偏离。社工注册局主席伍瑞明话，注册局会因应社工申请个案逐宗去考虑。又话纵使个别人士有案底，但已经改过，反问是否不能给予机会改过自新。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不少市民早上已经乘船到长洲感受气氛。是一间售卖平安包的店铺，门外大排长龙，有市民表示已经排队轮候一个小时，购买平安包取其平安的意头，希望风调雨顺，身体健康。亦有内地来港读书的学生前来，说是首次到长洲参与节庆，会观看下午的飘色巡游。包店负责人表示，观察到人流较预期理想，不过他仍然估计生意按年有所下跌。他又说，往年会趁太平清照推出新口味的平安包，近一两年就将重点投放在文化教育工作，推出平安包工作坊，让旅客亲手制作平安包，同时了解背后的故事。工作坊推出大约七个月，已经接待超过一万人，形容反应不错。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批准新一届政府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名单。根据俄国总统网站昨晚发布的消息，新一届政府除总理之外，还包括10名副总理和21名部长，其中曼图罗夫出任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出任国防部长，拉夫罗夫出任外交部长。根据俄罗斯法律规定，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紧急情况部、司法部五个部门由总统直接领导。普京本月7号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开始第五个总统任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马鞍山有电缆铺设工程，咁现时落和沙利同埋莲华路啦交界系有改道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咁啊，较早前青浪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但系冇造成任何挤塞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广场一段咧系慢车，龙尾去到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2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师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正义刑警，火并黑幕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幕势力一网打尽。 邱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劳工处就快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职业博览会2024。 我知道，5月17号至19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1B 展览厅举行嘛，有超过45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的。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今宵大厦上集。 冤恨无后诶，几番补酒不能为我分咧忧，心抱恨咧。要令阿妹你不许定白头喂。 哎，边个敲门啊？ 特警啊，冇、 哎、 啊！ 闩机先， 快啲开个表啊！ 哎 呀， 哎呀，宝贝咁晚先嚟嘅，等到我真系心急死啊！食下先，食下先。 哎呀，咦，好衰个你仔！ 咩啫？咩啫？ 哎呀，啲灯咁残眼，人哋怕丑，唔制啊！ 熄灯，熄灯唔系几好噃？话晒呢度系大厦管理处嘛，我熄晒啲灯点得啫？一间14楼嗰个衰人咧，又闹我，那个女人好恶噶。 哎呀，唔制啊！嗱，我谂到啦，唔俾啲灯坏噶，啲灯唔坏得噶。 系、啊，啲灯坏咪得咯，啲灯真系好似好耐冇坏过，咁咁啱今日坏晒啲灯，一眼都唔开咪好正常咯。好好好，我熄翻啲灯先吓。 叻仔，仲、有核突仔啊？ 咩啊？ 呢煲咧系水煮鱼， 煮水鱼啊？ 知你咧中意食，我特登整俾你入嘅，阵间同你宵夜好唔好啊？ 好啊，煮水鱼啊，我知啊。喂，我肚饿，不如唔好啦，唔好一阵而家食啦， 你唔好咁心急啦。 咩咩咩？ 差点记得咗添，德仔啊，帮我挂个 Happy Birthday 嘅波波先。 Happy Birthday？ 喂呀，咁我咪提早叫你帮我提早食咩庆祝生日啊嘛，咁、我咪嚟布置少少咯。喂，讲啊， 乜嘢名？ 系咪冇买生日礼物俾我？我要包包、啊， 包包， 仔啊，你又话爱我，真啲包包都唔买俾啊！ 买，你生日我梗系买礼物俾你啦。不过唔系、啊，我记得你讲过。你好似12月生日，喂，而家争好远啊，5月15号啫喎，今日。 咁提早帮我庆祝生日， 提早7个月。 唔制啊，又话爱我。 好，哎，傻猪嚟嘅，咁你话提早咪提早咯，做咩喊？得得得得得， 庆祝庆祝庆祝。 你系啊嘛？ 系系系系。 开开心心同人庆祝生日啊！你系都要整下面。 傻啦傻啦，得啦，好啦好啦，我买咗包包噶啦，我摆咗喺天台屋里边。 真系噶？ 系。 咁我而家上去，你而家上去攞俾我先。我而家即刻要，我要包包、啊。 OK OK OK， 我上去攞下。整水煮鱼我食，你当我系水鱼咁煮啦？你真系未识死啊！真系。 突然好急啊！厕所响边啊？ 厕所啊？哦，后街铁门打开就系啊！嗱嗱嗱，我俾锁匙嗱， 后街 系啊， 咁恐怖，一间又熄我点算啊？ 咁啊，去四楼啦！嗱，呢条锁匙用完落翻嚟俾翻我得噶啦。 吓？点解你有四楼锁匙嘅？ 四楼 A 座嘅业主放租，摆低锁匙俾我，有人嚟睇楼帮佢开门啊嘛。喂，嗱，你唔好乱开，系四楼 A 啊。去完快啲落翻嚟，我肚饿啊，知唔知啊？吓， 好叻得仔，你真系好叻叻嘅啫，嘴啖先。 得啦得啦，问我攞包包，你都大贪啦，困住你，同我斗。 人心将你摧残，名亦贵也有。真系抱憾，要令 喂，开门啦！ 人心将你摧残，边有咁嘈啊？ 死到你啊！我请你翻嚟做看家啊！咪请你翻嚟啲中馗好声音啊！你开门啦！你试下再唔开门，我抄鬼啊你啊！ 啊！火烛，喂，边度火烛啊？边度火烛啊？烧到未？烧到未？ 开门啊！死嘢、啊！你真系冇搞错、啊。 哦，又似你哋吓我啊，吓呃我。喂，阿姑翻嚟啦！你自己揿密码嘛？嗌火烛，你系咪傻噶？ 你开门啦！你咁多嘢讲，我攞住咁多嘢，我点揿啊？睇唔到啊？几多嘢啊？我冇得睇个手噶嘛？我 讲完未啊？你咁多嘢讲、 啊啊。喂，牛咁眼咁望住我，你咁唔忿气啊？你有本事你冇嬲啦你！ 你咧就唔好欺人太甚喎、 啊、吓！我系中意欺你啊，咁点啊？鬼叫我啊！我系大厦业主立案法庭嘅主席啊，主席啊，知唔知啊？我抄你都得啊！我话你听啊，我忍你好耐噶啦，你最好醒醒定定啊，唔好再俾我见到你啊！当街嘅时候我唔知道走咗去边啊，听唔到啊？ 得啦得啦得啦， 听唔到啊你？得啊得啊，鬼成嚟咁啊，大声啲！ 得啦，听唔听到啊？ 你咁大声，你想死啊你？你癫咗啊你？ 阿婶啊，你叫我大声啲，我咪大声啲咯。 你头先叫我咩话？ 阿婶， 我系沈小姐啊，唔系阿婶啊。 我咪话阿沈小姐咯，我未讲后面嗰两个字啫。我够钟巡楼啦。 喂，你收翻到闸先啦。 你好嘢删啊嘛，好删咪删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岂有此理啊！你自己用把口嚟做你音效，你发脾气做咩啊你？吓、啊！ 我而家巡楼啊，打卡啊，得唔得？ 我迟早炒你，我话你听。 黐你个卵咁我，我实整蛊你，你睇住啦！ 你帮我攞个嘢上去啊！ 唔该。 点啊？边个又拍门啊？拍到咁大，你门都震晒，揾边位啊？咩歌啊？四阿佬， 我揾十四字楼 A 室沈小姐， 揾佢系嘛？ 系啊， 得唔玩你我唔叫阿德。阿伯，十一点几你今夜嚟？哦，我知啦，你瞒住老婆出嚟揾小三，嘻嘻下开心心系咪？ 喂，你讲乜嘢啊？ 哦，听唔听咗我讲乜？讲多次，而家十一点几，阿伯夜妈妈嚟十四楼 A 座揾嗰个婶，嘻嘻下开心心。 喂，收声啊！你冇乱噏啊！ 对唔住，讲错，唔系开心心，系阿伯十一点几嚟揾十四楼阿婶捉奸，系咪你？ 你 做咩啊？口窒窒做咩啊？我哋呢个廉宵大厦有规矩，过十一点入嚟本大厦 ，Fine Offline Building， 自己揿钟，唔好人开门俾你。 你好嘢，打咪打咯，打打打。喂，阿 Sam 啊，我喺你楼下，唔该开门俾我入啊。诶，唔该，得，我依家上嚟啊。 企喺度，四眼佬。 又点啊，阿叔？ 身份证、ID 卡、登记，唔登记唔好上楼。 你又迟啦，啊，身份证啊，快啲啦。 喂，阿伯啊， 系。 其实嗰个阿婶咧，晚晚十几个男人揾佢出枪咁转， 十几 系啊，十几个，你有冇玩睇过嗰啲骑马嗰啲氹氹转嗰啲骑马嗰啲咧？有次我九啊几岁，差啲拐杖都上去， 过支拐杖 系啊，又试过同一时间有两批廿几个师奶杀上去捉奸，哇！嗰、那个场面真系崩墟咁啊！你仲上去、啊？ 讲完未啊？ 未啊，其实两件事讲咗俾你听。 又点啊？讲啦。 第一部 lift 死咗。 吓、啊， 即系上唔到点解？ 哦。 All out of order， 你明唔明啊？ 咩打 ？Out of order 即系坏咗。 哦。 唔该，行楼梯。 喂，唔系、啊，你睇下部 lift 嗰啲灯仲着嘅喎，点会坏啊？你睇下， 佢就系着咗灯代表坏，盏灯写住坏。你明唔明啊？眼灯写住坏。 OK， 行楼梯啊，行楼梯啊， 十四层楼行楼梯，唉，是但啦，是但。 Wait a minute， 又讲咩嘢啊？ 阿伯，四阿六话俾你听，行楼梯上你真系要小心。 咩事啊？ 经过四楼， 系 如果你嗌救命叫开门，千祈唔好嚟，你揞住耳仔跑上去，嗱嗱嗱，乒乒乓乓乓跑上五楼。 咁夜仲嗌，佢搞乜嘢啊？ 你仲笑？你明唔明啊？我同你玩啊，吓嗰啲系啲 friend 嚟噶，嗰啲夜妈妈嗰啲飘嗰啲 friend， 你真系唔好唔信，明唔明啊？ 唔该晒，唔该晒。 咪住， 又点啊？ 系冇多嘢讲啦，我我都唔知点讲咁多我讲。琴晚六楼有对情侣嗌大交，掟烂晒啲嘢，连部变频窗口、冷气、自动悭电，同埋部热水炉都飞落街。你想唔知最后点？ 乖屌你讲啦， 冇事啦，今日又和好如初啦。 阿姐，我仲以为有命案发生添。 诶、哎，喂，不过咁，你估啱咗， 又估啱。 佢哋好翻之后，跟住饮酒， 哦， 跟住两个一齐中毒。 哇， 仲有七楼惨烈啦， 系 又发生好惨嘅惨案。总之都唔想讲好惨案，真系有冇死得人多啊？ 哎呀！ 哎，电话响喎、 啊，系、哎、电话响、 啊。哎呀，朱朱仔啊，你边啊，都挂住嚟，快啲上嚟啦！ 啊，沈小姐，唔好意思，我有啲肚痛，我都系唔走先啊。 即走乜嘢啊？你肚仔痛，你咪快啲上嚟，我帮你擦油油啊！朱朱仔啊， 唔系 啦， 我爆啦！ 你试下唔上嚟啊，我真系爆啦！我话你听啊，你快啲啊！ 喂，阿四眼佬，唔使咁惊，我见到你咧。口都震埋啊！ 系、哎、呀， 见你咁好倾，我整到驱鬼三宝 ，OK，Ghostbuster Three 有乜嘢噶三宝？ 身嚟睇住咯，第一十字架 系 桃木剑 系 一抽蒜头，原价3800，见你咁好倾，我哋减咗佢好嘛？ 好 啊，1800蚊，最后一套买埋冇啊？ 1800咁贵？ 贵老友，人生最贵系乜嘢？系你自己嗰条命。你嗰条命矜贵， 我知系喎系喎， 系咪人人得一条命嘅啫嘛？嗱，我都系谂益你，咪喺13楼俾人毒死个揾你，你后悔？ 13楼又有？ 哦，我头先冇讲咩？系啊，13楼都有啊，差唔多层层都有啊，呢度晚晚开 P 啊，8楼嗰层仲劲嘅，听讲12点就跑晒出嚟噶啦。 哇！ 倒垃圾个阿婆都唔敢嚟啊，话俾你听。系啊，仲有 系 15分钟后， 12点啊！接办，攞啲嘢俾我， 冇问题。借支笔同埋俾张纸我， 咁麻烦噶、啊、你， 即刻画把剑仔俾你先。桃木剑点画唔该？ 吓、啊，你唔系啊嘛？你画噶咋？有冇用啊？ 点会冇用呢？系咪先？梗系有啦。 哦， 你望住我，你认唔认得我而家呢个 pose 啊？ 唔认得， 冇理由啊！我再擘大啲对眼，嗱咁样，认唔认得啊？小弟你捉鬼专家。钟馗第九代传人 ，We the family since 765，我啲嘢好靓噶， 真唔真噶？ 真得紧要真啦、啊，唔要输啦，搞搞震冇帮衬，一阵间咧，咦，我而家开始见到啲嘢， 杀你，攞嚟2000， 诶、欸，好多谢2000冇碎纸爪，嗱，俾个驱鬼波波俾你， 系。 啊，唔系 Happy 波波吓，你夜啲安全落嚟咧，冇事咧，我送翻你系 Birthday 波波俾你，祝你好运吓。今日呃到个傻佬又赚2000蚊啊！ 唔该，有冇人啊？开门啊！唔该。 唉，今晚真系咁多人、 啊。开门啊！唔该。 边位啊？ 开门啊！唔该。 唔见有人嘅咩料啊？ 唔该开门。 唔系，我真系听到人 嗌 开门，冇人嘅，唔通真系咁猛？ 老友你开门啦、啊！我生得矮啫，18岁1.3米唔系唔俾啊嘛？ 哦、 你睇唔到我咋？ 哎呀，耷低头先望到你真系吓鬼死我真系。 开门啊！唔该。 喂，细路，咁夜嚟揾边个啊？ 请问呢度系咪丰收大道100号？ 你盲噶？鸡乸咁大个字写住丰收大道100号？咦， 点解冇咗个两个零嘅？ 咪系咯， 嗰两个零咧， 话咗你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头先我拍活大力咧，跌咗两个零落嚟啊。 咁点解变咗金宵大厦唔系念宵大厦嘅？ 我哋呢度系念宵大厦，识唔识英文啊 ？Of course， 英文叫 overnight， think overnight， 冇错啦。 我识，不过我唔明啊，好乱啊。 系头先有个女人大力棒门跌晒啲嘢落嚟啊！今宵变念宵，念宵变今宵，咩事啊？揾边位啊？ 阿叔系咁嘅，我想去四楼。 咁夜去四楼，仲攞住咁多嘢，你呢个嘢都唔知系咪想爆价，系咪爆先啦？ 咩咩话？你话我想 burglary？No 啊！ 唔知 burn 乜嘢？我唔系喐住，我有理由怀疑你有不法企图。我睇住我啦，执翻正件衫先。我系本大厦首席保安员身份，即系 senior head of chief security。命令你企埋场，即刻 now。 Sorry， 我代表港币 1000 同你讲，你最好乜都唔好理我，俾我上四楼。 细路，你睇你，你啲汗已经话俾我听，你嚟作奸犯科。 嗰啲唔系汗， 唔系汗都湿晒嘅，咁仲衰。 知咩嚟噶？ 不过如果奖金唔系 1000， 系 2 或者 3， 咁咪多啲，咁啊万事有商量咧。 2000。 喂，多谢多谢多谢。喂，不过你想点唔该话声我知啦。 老友见你啊咁啱嘴型，其实咧我嚟执行任务嘅。 执行任务。啊，我知啦，你系咪卧底嚟咧？ 错，我系嚟代表我嘅委托人向债仔收翻一笔贷款。 啊，代表委托人收贷，即刻收数啦！ 唔系，对唔住，唔系，我做嘅嘢合法嘅。 喺边层收啊？ 四楼 A。 喂，有计嗱，老友见大家咁好倾，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 系 四楼 A 咧，为咗避你啲追债人咧，搬咗上去14楼 A 啊。 吓咁贱格嘅都做得出嘅、 啊， 哇真系！ 佢仲话边个追佢债人不得好屎、啊。 哇真系14 A 唔单止贱格，仲咁阴毒，好多教训下佢先。 点教训先呢？ 贴佢张相出去， 唔够嘅， 成条街都贴晒。 啊！你唔单止啊，你俾张相我睇下先。 嗱，我画噶，似唔似先？ 吓，呢张叫相，你画到成只狗咁嘅，边似一个人啊？ 唔系、啊，我老板话佢好狗啊，正一狗茶，咁我咪画只狗咯。切，原来画错，真系嘥晒我啲心。 唔紧要，唔紧要，唔使气馁，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针。 好，等我画过先。Senior Head of Chief Security， 就系张台嚟，有冇红油啊？ 红油啊！哇，都好啊，不如叫佢整落14A 都好啊，借刀杀人。喂喂喂，你出嚟闯荡江湖咁耐，我都未请教你咩名啊？ 叫我文仔。 你系仔嚟嘅咩？我睇咁耐，我以为你系女仔嘅。你系文仔唔系文女咩？ 啊，我系米三嘅文仔，我真系男仔嚟嘅，唔知点解我一直未变声，又未长高，不过我唔介意嘅，唔影响我工作同埋前途嘅。同埋其实我都有个朵。 你有个咩爱好啊？ 都好猛㗎。 咩爱好啊？ 就係、是、烂口文。 啊，你咁样唔啱，我成日讲粗口系咪啊？ 错，我系成日生飞枝啫，我成口都烂㗎，成日都。所以呢屋企人叫我烂口文。 哦，咁样嘅意思。 搞掂。OK， 画 ,OK， 画好啦。似唔似一个人啊？ 似一似一点一点啊！喂，阿烂口文啊，呢度有啲红油啊，诶，你攞用啊，攞用啊！ 咦，咁香嘅你啲红油？ 梗系香啦，其实水煮鱼啲汁吓，不过冇啦，呢度冇红油，是但啦，红卜卜咪照淋咯，高唔够金嘅嘢你攞去用啦，做兄弟又冇乜所谓，你攞去攞去攞去。 好好好，有金生冇泥世系嘛？我知道老友，我同你真系咧相逢恨晚，不如我哋搬张台出街拜月光。 而家嚟。而家嚟拜月光， 而家 而今嗱，不过出面落紧毛毛雨，下次先啦。你上去淋完你嗰啲水柱叶汁先啦，好唔好啊？ 好，咁我上去啦。 哦，一路好走啊，上到去俾个电话我报平安。 咪住，我一时咧醒唔起欠债个债字点写啊，帮我写落张纸度，唔该。 冇问题，睇住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等我大笔一挥，帮你写啦。 哈哈，啲字佢写，有咩事都唔关我事，正啊！ 好啦，嗱，阿兰柳文写好啦吓，嗱呢个最债嘅，好袋好个袋佢吓，小心吓。 嗯，风萧萧系逆水寒，壮士一去系不出还。 咦，佢似乎识字噶喎，弊啦，今次俾佢呃咗我添。喂，兰柳文，等阵啊，我写错字一翻嚟啊，喂。 为两餐乜都肯制啊，全世 撞正输晒心艺制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着头劲，乱搏懵捞变满国平曳，做军金等经已系成例，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眼倾倾，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事定，赢咗得惨笑，输光唔使兴，做老千梗好搵过啊皇帝，扮蟹濑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化现形。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眼倾倾，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事定，赢咗得惨笑，输光唔使兴，做老千梗好稳过啊皇帝，扮蟹濑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鬼马双星，鬼马双星， 嗯，真系有型啊！ 欲知后事如何，留意下集。多谢风骚斯达今日出现咗我哋嘅片段。 Oh, yeah, 你第一次演绎呢个风尘女子啊， 定小三 啊，有咩感觉啊？ 我有什么感觉啊？啊，可以同大家讲，我觉得，我应该做得几好吧？嗰个单位咧，我想问一问阿 B B 啊，我想问你系咪送个四楼单位俾我噶？系嘅话咧，我再整到都随之于边人。 好， 前头 留意留意下次剧情发展，听日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No.